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二晚啊，呢、這个夺命捞松啦，咁咧就 Anthony 咧就，咦，系咪真系剪咗啲音先？我觉得，同埋你好似 冇啊， 冇 剪 啊，点解条眉，点解条眉粗咗咁多嘅？ 我不嬲都粗眉嘅喎， 啊，有少少黄小虎嘅味道喎、啊。 冇，以前我僆仔嘅时候啊，中学嘅时候，我条眉粗到，即系粗过而家啦。啲人話我似金城武添啊。 咩話你再講多次。 講笑啫咪真係有人講嘅以前。 你啲同學咁樣整蠱你你當真啊。真係冇得頂啊真係你記到而家添呢下先好嘢喎真係中學一句戲言你真係回味到而家。冇辦法人靚仔真係。都充滿呢個自信啊。是嗎大家如果俾啲意見但如果認為曹總係似金城武嘅就俾個一字如果曹總似姜濤嘅就俾個二字咁我哋就做一個現場嘅即時民調啊睇下曹總似金城武多啲啊定係似呢個姜濤多啲啦咁樣。咁我覺得就兩個都唔似咁我一間開股俾大家睇下似邊個啦咁首先講下呢個 TVB 核事先。是由你的這個 TVB, 這個吳業坤是嗎這條蛋散 吳業坤吳業坤就是藝員來的嘛是不是什麼叫有開心速遞那些啊唉即是又是那些什麼外回家的那些 friend 啦、啊、即是這個 是不是扮獨男那個啊藝獨男那個 啊藝獨的啊是啊就是他啦、啊咁因為佢琴日啦就呢個吳業坤啦佢係同另一個主持即係其實呢啲你上個禮拜喂你冇理由㗎大佬啊即係我哋上個禮拜我哋研究嘅問題就唔係淨係個陳若林嘅問題嚟嘅其實坦白講就你安排陳若林一個咁嘅藝員去訪問呢啲即係奧運選手我哋自己愛運奧運道代表你唔專業一回事唔係話淨係你講事外嘅問題你成個問題就是不專業嘛示愛當然那樣東西呢就其實是你的焦點啦。主要的問題就是因為你是找這個什麼你是找這個就是 選美啊選美出身的嘛陳若林的 選美出身不知道他啦多數都是啦事實上他以前的樣子都不漂亮被人翻了舊帳啦即是他的素顏樣呢隻眼是小得很緊要的豆屎那麼小的其實是。咁啊即係上個禮拜話佢似大腸胃益咗佢㗎喇已經。咁個問題就係你搵呢一個乜嘢呀即係呢個叫做呢一班藝員去做訪問佢又唔係記者嚟嘅。乜問題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你話搵藝員去做訪問呢你都要你係咪有娛樂味道先你係咪好笑先如果你真係好笑嘅 ,ok, 冇問題。你真係俾到即係 entertaining 嘅。是嗎即是你起碼問到一些東西出來的很人性化的即是他可以跟你展露他很人性的一面的我覺得這個沒問題。但問題你好笑又不是好笑的嘛是嗎即是你 這個吳業坤他沒有準備啊他不是只是好不好笑添啊。行過你看到整個過程是很厭惡性的真的我覺得他比這個陳若林啊還厭惡性。陳若林就扮小粉絲自肥啫。是嗎但這個吳業坤是什麼行過叫住這個蛙艇隊的這個姓洪的運動員然後跟住洪恩培 洪 恩培好像洪永恩洪永恩洪永恩跟住呢就人家停低的時候呢他的拍檔姓周的不知道什麼春來的就問他 你不是有東西問他的嗎 你不是有東西問他的跟住他的答話沒啦你走啦撲你個街喂大佬不要說訪訪問啊連禮貌啊基本禮貌啊都冇啊你話呢啲咁嘅垃圾你話呢我唔理你唱歌係 咪呢啲場合啦以前喺即係你讀緊書嘅時候見慣不怪嘅。即係譬如你話喺小息嘅時候即係喺走廊裏面啊經過啊你見到你心儀嘅對象你同你個即係個 friend, 係咪行過跟住佢就你條女喎咁樣心諗然之後聊下佢先係咪即係你想溝嗰條女喎係咪咁然之後聊下佢先。喂阿邊個結邊個阿 Tommy 仔呀係咪有嘢想同你講呀 有嘢想同你講。 即係你通常。係啦跟住呢個 Tommy 仔就即刻面紅啦冇嘢啦你走啦咁樣。嗱呢啲咁樣你以前讀緊書嘅時候 呢啲叫中學雞啦，係咪中學雞情竇初開，即係你見到女神怕醜即刻呆咗，係咪即刻就係、是叫做輕咗機，呢個情況咁大家都有嘅其實。咁但係唔係應該出現喺個電視台嘅一個訪問奧運嘅節目裏面出現囉，係咪嗱呢啲咁樣嘅情節呢似曾相識㗎，係咪先，咁但係你竟然喺個奧運節目裏面出現。 我見到我同學中學金城武，我見到中學楊彩妮行過，咁我就拖住楊彩妮，我就阿金生有啲嘢同你講啊咁樣，跟住阿金生就話冇啊你走啦完，咁你霸氣啲，不如學下古天樂咁啊，係咪完咁就得囉。 唔係佢個 friend 啊，佢個 friend 邊個咩周奕偉啦，都同佢補位㗎，即係你之後你周奕偉問個問題啦，就即係點你就明白點解吳業坤點解會滅學啦，就係話喂你究竟鍾意聽小芳唱歌多啲啊，定係聽吳業坤多啲啊咁樣。即係話你究竟欣唔欣賞佢呀嘛，即係你個 friend 見到你唉呢個爛泥扶唔上壁，見到女唔識溝係咪先。咁然之後俾位你上啦係咪，究竟你覺得佢阿 Tommy 仔打波叻啲 佢似金城武多啲啊，定係似姜濤多啲呢咁樣。 即係類似啦係咪。咁然之後呢即係你然之後呢你竟然即係你嘅夢中情人咁講。哎我都唔鍾意睇日本明星嘅。香港明星我又唔啱喎。我鍾意睇 Brad Pitt 嘅。喂咁你咪吹帳囉。而家你見到洪詠欣嘅反應就係話嘛。喂我都唔聽呢、這、一個我都唔聽廣東歌嘅。吓喂面都唔俾你呀，不留情面呀，冇下次呀。我覺得佢反應快喎、你叫人走喎，係咪 喂 喂你而家唔係問我運奧運嘢喎。 背後我想問而家香港電視台仲有冇專業嘅，我講緊專業嘅體育節目同埋專業嘅體育記者，我哋嗰個年代就韓旭霞嗰個年代呀，仲有呢個專業嘅體育記者嘅電視台，而家任何一個大嘅電視台喺外國呀，人哋都有專業嘅體育記者嘅，以前無線呢個伍家謙呀都係呢個專業嘅體育記者嚟嘅，冇 Q 晒啦而家係咪，所以咪搵一班藝人出嚟插科打混，始作俑者係咩，咪曾志偉條撲街囉。你記唔記得世界杯呀，係咪成班陳百祥呀，呢個咩呀個李克勤呀，咪成班上去喺度以甩甩漏漏業餘嚟做賣點㗎嘛，呢個無線一路做體育評述都係咁㗎，所以佢唔覺得有問題㗎喎。你諗下陳若琳之後佢如果有問題佢剪 Q 咗啦，因為吳坤業呢段唔係 live 嚟㗎嘛。吳業坤。唔係 live 嚟㗎嘛。係返咗去剪㗎嘛，即係話 TVB 都唔覺得有問題喎，覺得好搞笑喎。係出嚟俾人 佢哋覺得好搞笑。 吳業坤先道歉咗喎喺度。係自己道歉咗喎，唔係 TVB 道歉喎。係咪 ,Even 上一次陳若琳都好啊， TVB 覺得有咩問題。係咪同呢個穆家貝是一樣的，現在的問題就是已經去到的地步，就是現在整個建制根本視你班香港人如無物，我給垃圾你就看，你在茶餐廳裏面你見到那些人一路吃早餐一路呆望 TVB 的都是喪屍這樣的，是不是有沒有人出聲就說叫個老闆喂你不要播 TVB 行不行，不會的，是不是你就照吃咯，所以我說他根本眼中亦都不會視你的觀眾是什麼，我後面是黎瑞剛啊大佬啊，上海民港集團其實 TVB 是黨媒來的，你班人咪照批評他咯，等於你批評穆家貝之後他咪出來撐，是不是現在大家終於見到啦，教聯會其實是拿來打教協的嘛，大家咪見到穆家貝在文匯報 大發這個謀論在攻擊教協毒瘤咯，其實根本上他是中共的炮台來的，只不過自己線腳而已嘛，即是說他動伍家朗都是中共炮台咯， 是 你見到文匯報訪問佢一間先講呢單嘢，所以 TVB 我覺得唔會道歉㗎，我話俾你聽啦，亦都唔會覺得有咩問題，係你班刁民，冇 必要道歉啦， 係你班刁民所謂雞蛋裏面挑骨頭反大台，係咪後面又係黃絲，佢哋成個邏輯都係咁諗嘢嘅其實。所以吳業坤之後又會繼續再有呢啲咁嘅奧運柒記者走出嚟，都唔係記者其實係一班去採訪奧運嘅垃圾， 是不是毫無準備，就算好像你這樣說搞 東張西望的嘛，這班就是東張西望來的嘛，其實是是用成個東張西望形式去 run 這個奧運新聞的嘛。你覺得好笑，你不是你即是其實你自己本身你覺得好笑的那些東西呢，你是多次證明已經是在觀眾眼中已經是爛鏡來的了。你之前跟這個什麼 ViuTV 對冚的節目叫什麼話，是不是人家有這個即是 Era 這個自肥計劃，跟你有什麼東西不知道叫什麼挑東西， 星夢 又是找回之前 星夢傳奇， 星夢就另一樣東西，就是 你 好像找回以前這個什麼，即係以前歡樂今宵嗰條橋嗰個叫乜 Q 嘢呀，即係嗰陣時咪曾志偉度出嚟嘅呢，頂即係又係搵一班人喺度惡搞啦。 開心字典 我哋講過兩個禮拜呀，花咗兩個禮拜時間講佢。即係你其實你已經證明咗你嗰啲嘢唔好笑㗎啦，你仲係自我感覺良好嘅。其實唔係淨係佢自我感覺良好，就是、包括你剛才講即係佢嗰個大股東啊黎瑞剛啊，佢都係自我感覺良好㗎。佢砸爛 TVB, 人人都砸爛 TVB 嘅時候，咁佢都會加埋隻腳係咪叫落井下石，炒 Q 咗李寶安佢。咁但係佢自己分析嘅原因好早啦，佢啲四月嘅時候講係因為冇大灣區呢、這個 青年創 業精神㗎嘛，係咪他覺得如果有大灣區創業式創業這些這樣的故事走出來的話，你有創意得多嘛。是不是他就是這樣啦。啊是啊，有些網友提倡叫開心大綜藝。開心大綜藝已經衰了啦，已經是。 他動這個李寶安系統呢，根本上就不是跟 TVB 有沒有創意有關。李寶安就只不過是數女。實際上是因為他在這個當時的這個陳國強仍然在度的時候呢，就投資他這個星美的垃圾債券，結果 TVB 造成這個嚴重的虧損，是這樣的嘛，集了資之後啲錢沒用的嘛，就是攞買埋人哋垃圾自己老友的債券的嘛，結果咪虧損囉，所以是這樣問責落台，那就連帶成系的人余榮山啊全部一起落台。好啦，那這些拍針的人呢就諗住機會到我啦，咪就係曾志偉、黃祖藍呀呢班囉，係咪其實呢班就係陳國強年代由東方魅力時代嘅老友嚟嘅，都係其實基本上邊個老細都好呢，你留意一下呢班人永遠都係坐喺度搵食嘅，永遠都係喺香港最有影響力嘅 media 裏面掌權嘅，你諗都諗唔知點解㗎喎，係咪點解係曾志偉呢類人呢，當然我覺得背後係政治原因啦，係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就會將呢個洗腦啊官方宣傳啊呢啲嘢就去落實喺 TVB 嗰度，我覺得即係等於馬俊偉入港台一樣㗎，我覺得成件事係佢表面上搵一啲大家 入屋所謂嘅大家接受嘅無線藝人出嚟去執掌呢啲有影響力嘅 media, 後面就係全部有制撳嘅，中聯辦打個電話嚟即刻啊，哎老細老細射住射住嗰啲咁嘅人嚟㗎嘛，係咪如果你話喂創作部出身嘅人，你試下以前就算你話吳浩啊劉天賜啊嗰啲 TVB 嘅年代，點會係淪落到咁嘅地步先得㗎，係咪你見到㗎吳業坤呢單嘢，佢就知道佢如果佢唔知道哪嘢就仲柒，如果佢知道哪嘢照出嘅話就根本唔將你放眼內你話係咪 就係佢而家成個製作部呢個問題雖然而家吳業坤叫做係道歉，咁但是問題我覺得不是說只是吳業坤那裡，即是學似剛才這樣說，喂大佬你製作部你絕對這個問題會 cut 的嘛， final editing 是那個即是那個監製的決定來的嘛，監製覺得有型就出囉，監製覺得好笑覺得有 draw 就出囉，為什麼你會覺得好笑啫，是嗎，這個就是整個製作部它的監製它系統有問題囉，是嗎，你估只是吳業坤，吳業坤講真的我都是無辜的，誰安排他去做採訪啫，他又不是記者，是嗎，喂老闆叫到有 job 就做的啦，喂 TVB 你估 out job 容易的，是嗎，喂你自己本身即是 你自己喂大佬下下都是斷鐘計的斷 job 計的，這些東西是嗎，如果你說老闆叫到你不做，你反而得罪老闆以後想撈都沒得撈，是不是，咁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唔在於係吳業坤度，佢嗰個責任有， 但是我覺得不是佔主要囉其實。 好簡單啦而家你根本上即係好似當年林振強講有得陳百祥曾志偉呢班友就係個節目必定變成馬戲團嘅。呢啲咁樣嘅粵語長片嘅年代嘅大佬啊新馬仔鄧寄塵拍戲七日先就以甩甩漏漏嚟做賣點講錯對白就照出然後跟住呢就穿崩呢就照出就引到大家笑喂大佬呢啲50年代嘅粵語長片嘅嗰啲技巧嚟。你而家用係一個點解啲人咁嬲呢就因為你其實係同一時間係踐踏緊啲運動員㗎嘛。係咪你大佬你如果一個任何一個人正常你會唔會準備定幾條行貨問題呢一定有嘅。點解你被戰 友 啊今次有機會攞牌啊覺唔覺得自己有機會衝擊呢個獎牌啊或者你覺得最大嘅對手係邊個啊呢啲行貨問題一定有。佢都唔問唔 border 去問啊其實係。冇啦走人啦。喂大佬你老幾啊呢條姓吳嘅蛋散其實我唔識佢冇聽過佢唱歌嘅其實。係咪只不過就係一路啲人話佢扮毒男咁樣開始喺娛樂新聞裏面有留意佢。我唔理佢唱歌好唔好聽都好。一個大佬而家自己佢當咗自己上個位㗎嘛。一個咁樣嘅垃圾藝人。係咪如果你一個第一只有香港只有一個免費電視台裏面埋到曾志偉王祖藍堆嘅話你唔覺得自己發發聲咩你點會覺得喂大佬呢個好難得嘅出鏡機會嚟㗎喎粗熟啲先究竟嗰啲嗰項運動又頗冷門下嘅我又唔係咁熟咁諗定到時到後喂大家騰騰震你試下如果我哋就算派我哋兩個去訪問我哋都會咁做啦係咪佢覺得自己係明星㗎嘛呢啲個分別係咩呢 佢話佢都係自肥㗎其實佢都係自肥不過佢去到埋門一腳佢就有啲佢即係佢自己都做唔出咋嘛佢自肥原本佢度定嗰條問題就係話你有冇聽我唱歌㗎嘛定係聽下方力申唱歌㗎嘛係咪呀喂大佬你係乜水呀我點解要聽你唱歌呀係咪你知唔知醜呀喂就算呀你當年上位呀我唔記得咗咩歌唱比賽乜嬌嘢啦即係佢唔知佢攞獎嗰一刻係咪即係佢好真誠咁啦喊係咪嗰個樣俾人哋當咗 emoji 咁樣用即係其實佢都係 sell 真誠啦叫做係即係起碼都係叫做真性情呀咁樣嗰隻啫唔係因為佢自己本身特別有性格㗎嘛即係我印象中就係咁啦係咪咩藝讀喎即係等於一個喂你一個小學雞中學雞成長咗之後係咪喂喔、哦、原來你係靠扮毒男然之後呃女係咪咁樣食到女咁係一件咁嘅事啫其實係。 你 咁但係你講一件咁嘅事你食成兩三年喎。係我知呀第一件咁嘅事你食成兩三年都啲失敗啦其實講真的。而家仲問人哋你有冇聽你唱歌即係你真係冇自知之明到一個點㗎嘛。 咪就係佢哋覺得自己嗱我覺得呢個佢呢個拍檔都係送佢一程嘅我覺得其實。即係攞佢嚟去睇下佢會唔會對方反應係點嗰時睇下佢點尷尬先咁樣我覺得呢個姓周嘅仆街其實都係一條諗嘅我覺得其實。 係呀喂大佬即係喺呢度抬舉佢嘛喺度捧殺佢嘛。 係啦捧殺佢睇下人哋喂即係話好簡單。 你咁叻你而家上位啦係咪 等於我一開始問。究竟大家揀金城武定姜圖其實都是捧刷來的嘛是不是好像你一眼就看一圈嘛是不是你不會說走出來說我都是覺得自己似金城武 你不會飄飄然的嘛大佬啊。 當然不會啦是不 是但你吳業坤那隻就是飄飄然嘛飄飄然到唉是啊他真的如果是我想他都有聽過唱歌是不是怎苦到人家一句得埋你我不聽廣東歌的是不是你想溝女啊是嗎你再問落去機會都冇啊你唔使問我攞電話唔使問我攞 WhatsApp, 收皮啦真係。 咁咪係囉咁所以佢唔係冇嘢呀走啦走人啦咁咁囉你明唔明 咁佢咪反擊囉係咪幾醒㗎呢位選手係。 所以我話佢道咩歉啫我覺得。我如果我係吳業坤我就唔需要道歉㗎喎。有咩問題呀係咪採訪呢個運動員我自己嘅呢個我自己嘅風格嚟嘅呢個大家唔鍾意咪唔好睇囉咁樣 所以我話冇得救㗎喇，我話俾你聽。另外一單嘢呢、一樣係冇得救嘅，就係呢個中國單車運動員鍾天使同埋另外一條友都唔知乜嘢嚟嘅，就上去奧運頒獎禮金牌嗰陣時呢，就掛咗一個毛澤東嘅章，就喺呢個近心臟位置。嘩，內地網民即刻發癲啦，就話嘩犀利，將毛主席掛在心頭，呢個係文革式嘅行動嚟㗎，毛主席嘅章唔可以掛喺呢度㗎，大家記住係一定要掛近呢個心臟呢個位置㗎。如果唔係呢，你就會紅衛兵就會揭發呢個你呢係不忠於毛澤東，一個文革裏面嘅行為竟然出現喺奧運嘅頒獎台，好笑啦。跟住喺佢哋微博裏面竟然 P 圖將個毛澤東嘅像鏟咗喎。嗱，呢個又係一樣啦，如果嗱我喺我嘅估計裏面，你兩個掛呢個毛章上台唔會係自肥計劃嚟㗎，呢個係代表緊習近平肯定文革，肯定改革開放頭三十年艱難的探索，維持紅色基因、紅色康山的表現來啦，這個是不是我覺得是官方行為來的，現在使乜熬底啫？為什麼 P 圖啫？要 P 走那個毛章？喂大佬，我就是說你以為嘩整個世界是他們去玩曬這樣的， 是 現在路透社透露就是這個的奧運會就要求這個中國奧委解釋了。咁佢而家中國奧委就一定冇辦法話自己做錯㗎喎。 係 佢一定要撐落去㗎喎。係呀，佢要撐落去㗎喎。就係話俾人聽掛毛章有咩問題呀。好啦，跟住以後咁你係咪所有金牌運動員我要求呀，而家呢個鍾天使好嘢呀，同埋呢個咩趙爆山谷兩個人好嘢呀。爆 山谷。 係呀。是不是這個毛章是什麼大佬？你以為是一個紀念襟章？毛章是代表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年代，中國極左的瘋狂年代。你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奧委會去上台領獎，就掛著一個文革，還要你看他掛那個位置你就知道，特別是這個鍾天使那個就是文革式的扣法來的氣勢。 天使，我覺得最少改名叫天使，即是你一除開個樣子真係貨不對版喎，大佬啊，除了個口罩之後。 呢個都算好啲，你睇嗰啲女子舉重嗰啲。上次咩話環球時報話路透社抹黑佢，即係姓侯嗰、那個，即係點解舉重嗰陣時候就專係簡張去。喂大佬，係人都知道運動攝影梗係攞個舉重選手發力嗰下嗰張相㗎啦。 是梗係啦，佢話人哋話佢要樣衰呀嘛。 喂，你發力個樣衰關人乜嘢事呀？ 係 呀。個都係。 個爆山谷個樣都似咩㗎喎，個爆山谷個樣都似洪天明喎。再睇下俾你。 我以為又係 AV 女優添。 唔係 幾次。我以為你又發現咗佢似邊個。睇下先。係喎，真係有啲似喎，我覺得。你呢個會唔會係兩兄妹嚟㗎呢？真係。 是 喂大佬，你睇下下面嗰個鍾天使個樣子你都知道。即係如果你唔出聲嘅話，我覺得佢男 鍾天使 嚟㗎，兩個都係。 有啲似啊靚仔版本嘅八兩金啦。 佢係啊李麗珊嘅咪呢、這個咩啊牛下女車神啊，李乜鬼呀我唔記得。唔係李麗珊嘅勁敵嚟㗎喎。 牛下女車神係咩？哦 ,ok。 勁敵嚟㗎，鍾天使係佢勁敵嚟㗎，我要求啊，直情要求鍾天使下次出賽掛住個毛章出賽， 係 咪 係李慧思嘅勁敵， 李慧思係啦，紅色基因永保紅色江山，就係呢個。 首先而家國際奧委會就係佢違反咗呢嗰個叫做係奧運會嗰個會章，即係尤其係佢嗰個奧林匹克憲章，奧林匹克憲章的第50條就說嚴禁這個政治宣傳的，但是你現在呢你見很多那些content farm 呢很快就已經呢出了一些新聞稿，就在這裡說啦，就是說是啊，即是這兩個掛毛徽呢就其實是違反了那個這個奧運憲章的這樣，但是同時間亦都說喂美國都有這樣的問題，美國呢即是那些奧運選手呢尤其是圓球奧運選手啊， 阿桑德斯呢喺領獎台上面呢就做咗一個交叉手勢，咁即係就等住就係話向呢啲咁樣嘅表達嗰啲受壓迫者嘅即係一啲聲音啦。咁其實美國奧委會都解釋過，咁係佢表達對種族同埋社會公義嘅支持啫，咁佢都尊重佢競爭對手。即係其實呢你見到嗰啲 content 返好快出手，即係中國有美國都有啦，係咪？咁但係問題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嗱，如果你美國呢一隻咁嘅政治表態呢，佢係為弱者發聲㗎嘛，就唔係為政權發聲㗎嘛。但如果你話講啱啱話洪天明嗰啲呢，即係女版洪天明嗰啲呢，喂佢係直情係向呢一個，佢係做政治宣傳，係對一個政權作宣傳喎。係咪你掛毛章。 就係起碼好多。宣傳一個獨裁者呀，大佬呢個唔係政權作宣傳 獨裁者呀。係呀。 係導致到大陸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嘅一個人類嘅摸頭一個獨裁者喎。係呀。即係好簡單。 係呀。 我想問如果有一個德國運動員掛住呢個戈培爾嘅章，掛住希特拉嘅章上台領獎，你覺得係咪一個為弱勢社群發聲呀，我想問。 嗯， 喂大佬呢啲咪就係叫做咩囉，中國式邏輯囉，你做點解我唔得呀，但係佢唔知道嗰種將蘋果同橙撈埋一齊去類比呢樣嘢嗰種嘅方腔走板。不過冇得救㗎啦，你好簡單。呢個希特拉嘅相仍然掛喺天安門嘅城樓，你咪知道呢啲咁嘅大陸人佢哋仍然去崇拜毛澤東呢樣嘢咪冇得救囉。喂大佬殺咗你老豆老母，充公埋你阿爺阿公嗰啲財產，然後而家數返籠俾你，攞到金牌之後俾返200個你，咁你就跪喺度囉，咪就係咁。係咪你試下柬埔寨運動員掛住 Polpot 波爾布特嘅章上去 啦。 係呀。係咪你話你係偉人啦，你我支持赤柬咁得唔得啦。不過奧委會你諗下唔會處理㗎啦，我話俾你聽。邊度敢處理啫，係咪先。喂今屆大陸諗住下一做完之後就到東呢個北京呢個京澳㗎啦嘛，唔係呢個東澳㗎啦嘛。所以佢而家仲係諗住以金牌第一嚟去，即係喺東京奧運會裏面。你有冇睇紐約時報最近一篇文講大陸舉國體制點樣培養運動員。佢原來七成半嘅金牌係集中喺六個項目㗎。這個呢就是那些這樣的小粉紅在自嗨呢，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是領先美國怎樣怎樣。美國的金牌是分布在不同的項目裡面的。這個不是什麼體育強國，這個是蘇聯的舉國體制，專攻那些在西方社會裡面其實是屈人機，就是沒有資源亦都不 popular 的運動。你見到他今屆呢，你留意一下在蛙艇啊、滑浪風帆啊這些呢是有進帳的，那個全部都是國家行為。 個人項目同埋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唔使講，個人項目就易啲搞嘅，因為你淨係焗一條友㗎嘛。你呢一個你其實喂你當你留100個精英返嚟，然之後就係萬中取一咁樣，係咪即係呢個叫即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啊，你咁樣去揀，咁好多時候一定得㗎，咁但係你犧牲好多嘢其實係。咪嗰啲僆仔 輸俾菲律賓舉重嗰個姓廖嗰、那個喂大佬死老豆冚家產咁㗎真係。點解因為女子舉重係根本係冇商業價值嘅運動，係屈機由細喺農村掹啲細路入去，咁樣由省隊一路操，呢個係由蘇聯嘅模式。紐約時報嘅報導就係呢六大項目裏面2000個運動員喺農村裏面大部分。點解佢要係呢啲運動呢？因為呢啲運動主要係機械式訓練。係團體運動佢冇㗎，你見到男子嘅運動裏面呢，男足啊男排全部入唔到呢個奧運嘅。攞唔到參賽資格添。好啦，跟住到呢個嘅女子運動員，而家中國屈機嘅舉國體制呢係兩個方面。第一就係、是、集中係一啲機械式訓練嘅運動裏面。第二呢啲機械式訓練一定要有啲好刻苦嘅人，而係農村嘅女性。嗰啲香港嗰啲性別咩提倡性別平等嗰啲，你睇你就知嘅。其實呢啲女子舉重係我記得應該好似係雪梨奧運會先至列入呢個奧運競賽項目。女子舉重唔係好耐歷史嘅啫。中國一路就係屈機嘅，其實你見到嘅個 pattern， 射擊、跳水、乒乓波 羽毛球舉重是來自佢主要的七成幾的金牌來自這些項目，差不多壟斷了這些項目，有指標的。今次體委下達的指標就是女子舉重，所以你見到佢攞唔到，對一般運動員來講攞銀牌都好開心的，香港運動員攞銅牌都好開心的。但是中國運動員是不計的，銅牌和銀牌是不計的，在體委裏面。是啊，還有這些舉重隊跟住返去仲要準備全運會，全運會佢攞唔攞到牌就直接牽涉到佢個省裏面嘅體育撥款啦。所以你諗下點會有開心，點會 enjoy 有咁嘅笑容啦，佢哋去比賽嗰陣時。 大佬個份工啦，伊拉克啦，即係佢哋做咗啲一樣㗎，其實係。 係咪嗰份工嚟嘅，其實係。如果稍為嗰啲技巧係複雜啲，同埋通過機械式訓練或者係西方國家裏面好普及大眾好鍾意玩嘅運動，佢一定贏唔到。一定贏唔到。所以啲人話何詩蓓點解咁重要呢，呢個係真係嘅，事實上。因為女子短途游泳呢係競爭相當激烈嘅。喺西方係一個好普及嘅。喺 even 喺中學啊大學啊都係一啲競爭相當激烈嘅運動。嗰個中學年代已經出嚟㗎喇，啲運動員已經係。係咪，所以呢啲佢咪一定冇機會囉，除咗用東德式嗰種訓練之外，點解08年京澳裏面三個女子舉重金牌會被 DQ？ 係到2017年9年之後，國際奧委會要求復檢當時佢哋嘅尿液樣本，佢以為過咗骨㗎喇。其實啲人話俄羅斯索切奧運先至係官方指導下集體用藥，咁08年京澳呢三個女子舉重運動員呢，我想問個人用興奮劑和國家政策下面將農村的女仔細細個開始用藥去培訓是兩回事來的，我告訴大家聽。直情是反人道，我告訴你聽。是反人道。當然我們會很多香港人現在爭這個中共運動員就笑他們的樣子，但是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悲劇下面的產物來的。這些中國女中共的女子舉重運動員其實是悲劇的產物來的。是舉國體制一種東德蘇聯模式的殘存在世界上最大型的一個北韓的一種訓練模式。是不是你舉著國旗出來在 APM 行的時候，你想想這些運動員像不像個人呢，我想問有沒有人的價值 呢？好慘的，就算你拿，你不要以為拿奧運金牌啦，都是變英雄的，即是你等於昨天這個陳宇飛而已。陳宇飛之前即是這個即是中國羽毛球女單的陳宇飛，他雖然他自己拿到金牌，但他拿金牌之前呢都是這樣被人罵，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他那個即是他那個男雙那邊呢，他是輸了給台灣的，所以是這樣被網友洗版這樣罵。拿到金牌呢，喂，你見到那些大陸的網民呢都還在這裡串的，即是還在這裡說實力不夠啊，太遠了，全靠對方失誤啊，睇嘅人都唔掂啊，冇強攻啊。咁有啲人就喺度扮晒嘢祝賀啦，跟住但係感覺上面技術方面呢動少咗啲霸氣。喂，咁講都得㗎喎，其實係。係咪即係你見到，即係你即使你攞到金牌都好啊，你喺你自己嘅國人面前你都係老鳳嘅。喂，13億人撐你 ,14 億人撐你，唔係攞唔到㗎嘛。係咪只有壓力。但是就冇嗰個推進力㗎嘛，其實係冇激勵喺度㗎嘛。你相反你睇返轉頭台灣啦，係咪你見到台灣嗰個叫咩名字，其實呢兩日都喺度洗版式咁樣樣。 戴志榮 其實係。係呀，戴志榮呀。係呀，女單羽毛球啊，係咪雖然輸俾陳宇飛呀，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係全國上下呢都好撐佢㗎，其實係。即係你咪見到囉，其實你本身香港都有㗎。你伍家朗咁樣，伍家朗輸咗，你見到香港人其實對佢都係好，即係其實都係支持嘅，其實唔會話即係喂咁多人撐你，全香港人撐你，你覺得你攞牌就老鳳㗎嘛，而你中國就係咁㗎嘛，係咪你就算你攞都 舉國體制嚟㗎，呢個舉國體制係咁㗎喇，其實 係呀，舉國體制就係咁㗎嘛，係咪 你見到、那個、 你仲要唔你 南 韓淨止講運動 你知唔知呀，嗰個羽毛球啊，和抄連媽嗰個啊，和抄嗰個啊，南韓而家正式投訴啊，而家係。 係咪 要調查。 咪應該。係 啊，南韓 應該。 代表團情。喂大佬你日日每殺完一球然後跟住就話屌你老母咁樣喎。 係啊。 如果咁都可以容許嘅話所以我話難出國際唔係衝出國際。係咪你而家整個西方世界你睇到喺奧運裏面中國攞個金牌唔少。但係嗰種氣氛嗰啲運動員傳媒對中國嘅呢個表現或者中國運動員嘅表現啊嗰種嘅厭惡啊。喂呢個羽毛球啊真係好少數啊呢個湛龍啊輸咗俾呢個丹麥嘅球手。 係。 係咪 交換球衣嘛。 交換球衣係咪呢啲老手嚟㗎喇已經係。真係好少數啊真係。係咪走去鬧人台灣攞咗就鬧。台灣文化部好嘢出咗個 post 就話我哋唔會因為運動員攞唔到金牌而去鬧佢哋。亦都唔會因為有藝人去支持其他國家的 某個運動員而去辱罵他們。喂大佬你這個大 S 還是什麼東西 又中伏抵死的了其實都。兩姊妹都在大陸搵食就說稱這個大之永為這個國手的嘛。現在小粉紅底仔跟住沒有了四個代言了已經是。 是啊。 那你不是接受咯你在得這些這樣的強國搵食你連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什麼春自由都沒有除了人民幣耷低頭跪低賺錢之外乜嘢都唔准講係咪乜嘢都係會呢、這個咩食吃飯雜窩侮辱呢個14億呢個同胞決不認同乜乜乜呢啲咁嘅嘢。喂大佬台灣人你支持台灣嘅運動員都唔得。係咪一定要支持大陸運動員你以為共產黨病咩喂大佬成個國家好似集體精神病咁嘅而家係。你在奧運裏面其實最難看不是那些運動員失手或者是拿不到金牌而是整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面所呈現出來的集體精神面貌是多麼變態的其實是一次大檢閱來的你還說舉辦這個冬天奧運會大佬一個這樣的變態國家是咪我告訴你聽索切奧運會在北京這個冬奧翻版的。索切奧運之後就是入侵這個克里米亞。索切奧運之後。然後跟著就為什麼由普京指示這個藥檢裡面集體用藥就是要拿最多的金牌去提升整個俄羅斯的這個民族復興的形象是這樣的大醜聞來的。 不是因為集到氣嘛咁所以點解其實你奧運會啊佢本身嗰個會章寫得好清楚即係你明知呢一個咁嘅競技場上面呢就最容易係俾獨裁國家啦去做政治宣傳因為本身係最民族主義就係嗰個咁嘅場合㗎嘛。咁即係你所以其實你個你奧運會嗰個憲章咪寫得好清楚唔可以做政治宣傳。呢、這個亦都係由呢一個納粹德國是嗎即是差不多80年前是嗎即是那個教訓都很深刻啦是柏林奧運會搞得很深刻因為他主辦奧運你在個奧運那些 poster 上面呢就在宣揚亞利安民族嘛就在宣揚喔、哦、即是這個奧運的宣言是嗎希臘人其實喂都是跟亞利安民族呢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其實都是因為我們即是本身是即是整個民族都是優越的你當在這個競技場延伸你那個政治論述延伸你自己那個這樣國家體制模式你只等於今次而已是不你掛毛像其實是不是宣揚緊一種中國模式呢是不當你宣揚中國模式你由體育延伸到政治的時候是不喂那那個問題就是 違反了奧運那個精神。奧運的精神其實宣揚中國際主義是講包容的嘛。如果大家有分歧都好在大家有體育精神的情況底下大家公平競爭是嗎那去即是去分上下這樣。但是你在一個這樣的場合本身大家是在一個有限度的一個競爭環境底下去分勝負你竟然你自己去逆其道而行去又吃禁藥啊又去做這些政治宣傳啊那本身就不為這個奧運那個精神所容許的這件事是。 坦白講好多人話喂咁你美國一樣有呢個嘅運動員嘅呢啲精英運動員嘅培訓等等。對唔住一知半解有啲人我解釋俾你聽。 在西方國家來講，很多運動員是個社會體制去培訓的。你很簡單，就算日本都好，這個水谷隼即是這個混雙打敗中共的這個男女子這個乒乓球運動員，如果你有看過一套電影叫做乒乓情人夢，好像是交響情人夢的第二即是續集來，他就是講日本一些地區的乒乓波俱樂部，就咁樣一路呢去嗰啲細路仔嗰度打波嘅。其實呢兩個拍檔其實點解年紀有一定差距，但佢哋咁 friend 呢，就佢哋細路仔嘅年代嗰個女仔就去打波，就認識咗呢個男仔，係一路由即係好細個小學開始一齊練波嘅。呢個同拔尖式由呢個體委由省市隊省隊然後入國家隊咁樣去提拔呢，係兩回事嚟嘅。人哋俱樂部為主嘅，其實好啦，你打到去某個 level 嗰陣時啦，咁然後可能喺全國賽或者全國嘅青少年比賽勝出啦，咁就受到體育官員嘅呢個注視之後呢，可能就係將佢延攬入去呢個國家嘅呢啲嘅國家隊裏面訓練，跟國家隊一齊訓練咁樣。咁好多時候國家隊訓練當然就係官方啦，好多時候，但係佢成個體制裏面係由社會自己去 groom 出嚟㗎嘛。譬如美國好多係咩呢，譬如大學生嘅運動會，何思培所屬嘅呢個密斯根大學就係呢個游泳喺大學運動會，美國嘅全國大學 Big Ten 十間最叻嘅大學比賽嘅聯賽裏面嘅經常攞冠軍嘅。咁於是佢咪成為出到奧運選手菲比斯啊，或者係加拿大第一個女子泳手金牌呢個Margaret McNeil 啊，其實都係佢同學嚟㗎。何思培都係即係一齊喺個密斯根大學嘅泳隊裏面㗎嘛。何思培就係大學泳隊嘅隊長嚟㗎嘛。係咪人哋係大學作基礎，咁你話大學嘅分定係點啊咁樣。咁事實上當然有捐款亦都有政府嘅撥款啦。不過大家記住嗰、那個唔係一個由一個黨控制嘅一個輪選機制，一個咁樣嘅體委官僚系統。用舉國之力然後咁樣去集中力量去定一個金牌指標。咁你話美國泳隊教練會唔會估計今屆攞到幾多少個牌呢？當然會啦，但係人哋嗰個唔係指標嚟㗎，對唔住。人哋只不過係估計今屆我哋嘅表現會係點。但係中共屈機係咩呢？佢同美國競爭唔單止喺文化、科學、經濟領域同體育領域其實係一樣嘅。佢後面有個黨，而個黨係集中資源去控制。你問中國有幾多少女子運動員全國參與舉重活動，他不是他是屈機的嘛，其實是等於中國發展某一些產業，於是他就用舉國之力去泵錢下去，哦，我要做晶片，那就全國搞晶片大躍進，連青海啊、拉薩啊都要搞晶片廠，一樣而已嘛。我現在這個工程叫做奧運工程，我要在這個六個項目裏面去到達到指標，就是去到這個2021年在這六個項目裏面可以拿到最少70面金牌。所以你見到他拿到銀牌大家咁高興就是這個原因，因為香港人亦都知道他拿銀牌即是他撲過街的了。但對我們的理解來說，何思培拿到銀牌我們已經超級開心的了嘛，已經是。 是啊。 不是，正正就是因為他一個黨後面控制的一個其實一個政績工程來的嘛。是不是東澳就是他第二次展示這個習近平的政績工程了。 嗯。 是啦，咁所以你留意一下啦，究竟會唔會出現索切式嗰種嘅或者更先進嘅造假啦。喺咁嘅層層嘅下達指標下面，你作為嗰個負責嗰項運動，你要交單嗰陣時候，最終咪就係用禁藥。 嗯， 係咪只不過今次2017年抽查嘅就係舉重咋嘛，因為舉重用禁藥嘅情況太嘅嚴重，所以隔咗兩屆之後再抽查。抽返出嚟檢驗檢測。如果你全面檢測08年中國運動員金牌運動員嘅藥物檢測嘅話，我估唔係淨止呢三個舉重金牌添。當時根本就是一個狂熱嘅民族主義舉國體制，所以好多人話政治同體育冇關，中國鎮壓維權運動喺08年京澳之後嘅，同呢個索切東澳之後 進攻呢個烏克蘭是同一個招數嚟嘅，其實根本係。 嗯。 就好似 佢嘈到氣。 集完氣之後，集完氣之後咪狂熱民族主義上身囉。 嗯。 係呀，如果佢北京東澳集氣之後，佢進攻嘅目標會係邊度呢？香港就唔使㗎啦，已經2022已經玩完㗎啦，死直㗎啦，咪台灣。是啊，只不過今次被天災打沉，被河南水災打沉咗嘛，今次。係咪香港就被呢個穆家進呢個穆家貝打沉咗嘛，其實係。 嗯。 即係對佢嚟講咪就係一個黨嘅一個指標，大家就要達到呢個指標啦咁樣。咁唔好再理呢啲咁嘅垃圾運動員啦，係嘥氣。喂，返嚟講返。 啱啱有消息喎，都要 update 下喎。就是這個本身萬眾期待的港隊啊，剛才這個乒乓賽啦，即是女子乒乓團體賽啦，本身就殺入了四強，那就輸了給日本的，輸了 0.3, 即是0比3啦，那但是其實 even 是這樣都好啦，其實這個對於港隊來說啦，即是乒乓團體賽啦，其實都是做了歷來最好的成績的，其實是。 香港好簡單，就算你話劍擊咁樣、嗯哦、做到最好嘅成績或者打破個人紀錄。 係。 我諗呢個已經係好重要啦，係咪，或者去做以前啦。以前可能呢個十六強都入唔到，或者八強都入唔到，我今屆入到四強咁、嗯、樣。咁咪已經係一個指標。 係呀。 但係你諗下，喺中共眼中連銀牌都唔坑㗎，你諗下。 嗯。 所以你話喺一個國際競賽俾你贏到又如何？ 嗯， 是不是你根本就是屈機的嘛，所以被你贏到又如何呢？所以運動員為什麼站在台上面千人一貌呢？中天是掛無章這個行為是不是自發行為呢？ 嗯， 我不信中天是這些這麼資深的運動員，金牌運動員掛無章這件事是自發的行為，我絕對不相信。 梗唔係啦，兩個一齊掛㗎大佬啊，同埋嗰個男版女版洪天平一齊掛㗎，點會咁齊心啊，咁巧喇喎，床頭有一本無選喇喎，兩個人長床頭啊，即係一邊帶住呢個無語錄啊，一邊喺度即係一邊，你唔好話你睇住無語錄嚟練波啊大佬，即係你咁樣講嘅話，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啊，我就打唔出咁好成績真係。即係呢啲嘢呢，即係其實點解你話做中國嘅運動員咁慘，係咪成日都愁眉苦臉咁大壓力，就係因為贏嘅唔屬於你，贏嘅係屬於個黨，係屬於習近平，係屬於習合心嘅，係屬於個黨嘅偉大光明正確嘅共產黨嘅，唔係屬於你嘅。輸嘅就係你㗎嘛，輸係你㗎嘛，即係你跟住一個仆街老闆往往都係咁㗎嘛，係咪你創出成績來，係咪你自己好你今個月嘅業績好，是因為有我照住你咋，是因為我教導有方，是嗎？那你榮耀歸於我，是嗎？喂，你自己 sell 唔出去，是因為你樣衰，是嗎？有鼻毛又唔剃，是嗎？即係是嗎？即係又唔沖涼啊，跟住臭坑坑咁樣去 sell 客，咁你梗係衰啦，係咪？係嗎？喂，咁都得嘅，咁你邊個會有乜做嘢呀，其實係。梗係愁眉苦面，日日都好似屙唔出屎咁樣啦。 咪林鄭咁囉。 是啊， 赢的就是个党，输的就是他咯，都是一样的。 是啊，一样的。 所以我说这个举国体制就是这样咯，没有人性有党性就是这样咯，有党性有人性就是这样 咯。 是啊。如果你这样都看不穿，喂大佬，他现在其实是用着中国人的资源，人力资源，再加上中国人的钱，去帮个党去做这个战师弟嘛。運動員都是戰高的黨的而已嘛。 嗯。 是不是你看現在民企中國股災亦都是一樣。 是。 是不是 民企企業家又是拿來戰高的黨的嘛。你以為喐完這個滴滴出行 call 車 app, 跟住再到這個的補習社培訓中心之後以為停啦。卜你的家現在喐這個。 現在連打機都不放過啊。 手遊都 不 放過。 放過是啊。是啊，手遊不嬲都鬧的啦。啊， 而家係 game 直情係電腦遊戲都唔放過，而家係就話呢個壞風氣。好笑喎，佢同中天 都 係 毒瘤嚟 㗎。P 圖一樣喎。砌完之後騰訊股價暴跌之後佢又刪文喎，而家又。究竟佢想點呢，我想問。 咪输打赢要囉，咪就係係咪赢就做神，输就维稳㗎嘛，呢啲咪就係咁嘅性格咋嘛，係咪衰咗咪出嚟维稳囉，就即係当冇事发生过囉。啊 佢即係而家其实係真係集体精神病㗎喎，嗱佢自己怼冧自己嘅股市㗎喎，其实。佢上次个文件讲呢个培训机构嗰陣时候就话唔准 VIE 上市，跟住美国佬就乘机就话係啦啱啦。咁嘅话即係删咗集佢喎，纽约以后参集佢喎。 啱啦，你而家我估 你都 删 你 集。係呀。 咪同埋你公然咁样做事，我点知你发表呢篇文章之前有冇沽空到腾讯嘅股票？ 係。 喺香港。喂，呢个政策市大佬，如果俾我係机构投资者，我觉得玩嚟做乜嘢。喔，你喐完之后又可以删 post, 切文嘅。咁你赚晒啦，你赢晒啦。係咪我如果我美国嘅公务员基金、教师基金、退休基金投资落去你嗰陣时候，你啲股票你要玩柴我用乜嘢呀？喂，蚀到阿媽都唔认得。所以我话唔使仓先奇怪喎，真係。 咁梗係啦。 咁 我点 知 你 下一次出铺又喐边喐边个行业啊，个个上喺美国上市个行业都俾你喐过嗰陣时候。咁我仲使同你玩，我觉得唔使諗㗎喇，我觉得呢个佢自己搞股灾嘅话大家欲成其事喎，真係要。 咪就係呢啲咪就係找數囉，佢鍾意找數你撳佢唔到㗎噃，係咪先啦。即係你攬炒時代來臨之後呢，你而家你見佢就係話嗱，你唔使同我賭攬炒，你唔使拋我浪頭啦，我而家就炒一次俾你睇，我係承受得到嘅，係你唔得啫。呢個就係所羅門，呢個就係所羅門王的故事㗎嘛，係咪大家喺度搶個 BB, 係咪睇下邊個縮手先。哦，你諗住拋浪頭㗎啫，你話攬炒你會拋浪頭㗎，戴耀廷諗住拋浪頭㗎啫。嗰點不知佢同你禮真喎，係咪佢而家佢就係諗住借一鋪，佢自己示範一次攬炒，佢自己去 rehearsal 一次攬炒，都唔係 rehearsal 添啊，佢主動出擊 咗一次，係 啊，咪自己喺度神打囉，係咁一刀二刀咁樣劈落自己身度囉，係咪我冇事係咪但係可能夜晚係咁，可能夜晚係咁捽鐵打走嘅，冇事冇事冇事，係咪佢示範一次俾你睇，但佢示範一次俾你睇，佢就呃到好多善款返嚟㗎嘛，係咪佢呃到好多貨金返嚟㗎嘛，就係咁嘅原理㗎嘛，係咪咪係喎，條友真係掂喎，條友真係得人驚喎，係咪你就唔好唔係咁好恰喎呢條友，係咪即係呢個其實同黑社會好相似㗎，係呀黑社會 logic 嚟㗎嘛呢啲係，係咪佢真係癲，會唔會癲一次俾你睇囉，咁你仲奈佢咩何啫，既然佢肯同你攬炒嘅話，你冇辦法㗎，其實係我都話喂，你攬炒嘅過程係好漫長，但係你如果佢，但係佢你估佢唔使找數，佢一定要找數，但係呢個要時間去即係去呢個一定係會俾時間玩借，其實係大佬啊，又係習近平自己講㗎嘛，喺兩年前呢個金融即係呢個中美貿易戰嘅時候，即係其實嗰、即係大概2018年嘅年頭嘅時候佢講㗎嘛，喂大佬又有黑天鵝又有灰犀牛，但自己佢一個二個引爆咗佢喎，大佬啊而家係。係咪內房本身係灰犀牛嚟㗎，係咪佢自己引爆喎，係咪住房不炒嘛。 你吹佢唔漲㗎，嗱我哋成日講習近平係有 時光機去未來㗎嘛。佢去未來睇到自己生 cancer, 佢咪返嚟食標靶藥啦。佢其實習近平係將未來嘅炸彈搬咗返嚟㗎嘛。 係 呀。科幻片裏面我哋經常都遇到嘅一個吊軌嚟㗎，係咪佢去到未來見到哎呀呢啲公司大到一個地步唔受共產黨控制喎，撲街今次唔掂啦，仲有喎啲股權買散曬喎，後面可能有呢個 Softbank, 有呢、這個華爾街啲投行，有美國加拿大嘅 pension fund 咁樣，好啦唔得啦咁樣，呢啲控制中國咁多數據安全嘅互聯網企業點可能俾外資參與呢，用 VIE 方式參與呢，好啦佢就將呢個未來佢見到嘅炸彈帶咗返嚟，所謂危機管理嘅超前意識。即係好簡單，就係佢去到未來佢見到哎呀死啦，我中學嗰陣時俾人話我係金城武，原來我長大咗之後變咗呢個秦王咁嘅樣，唔掂啦真係。 變咗咩咁變咗啊，我就係話邊個阿王祖賢啊，係咪王祖賢都靚過嚟㗎嘛。 點不知即係佢近年嚟佢嗰個真樣俾人哋曝光咗之後喂成個咩 整容失敗碌㗎嘛。 嗰時同阿李麗珍拍過嗰、那個即係嗰啲鹹片嗰個呢嗰、那個啊徐錦江啊。 啊變咗徐錦江咁樣。 係呀大佬王祖賢變咗徐錦江咁樣。 好啦好難想像。可能就是他坐時光機去了未來見到自己變了徐錦江所以回來就要再加強加大這個整容力度了即是等於去到未來不單止做不成金城武不要說疆圖了金城武都做不成變了秦王那怎樣呢那唯有坐時光機回來之後呢就加大力度去紋眉啊剪啲音啊咁樣然後打啲高光打落自己的面嗰度上鏡啊咁樣。咁就意圖令到自己似金城武啦。咁結果啲人發覺話點解咁怪嘅呢個樣子。其實習總咪就係咁。習總而家嘅情況咪就係咁。所以佢自己提早引爆嘅原因就係咩呢佢覺得個黨會失控㗎嘛譬如好簡單嗰啲補習社。因為大陸高考其實都是即是邊個香港的嘛。那就說嘩大佬我要從娃娃找起搞紅色基因紅色培訓你班友擁曬啲父母擁曬啲細路去補習社那我要同你爭奪時間嗰時候我咪冇囉佢唔會理對金融的打擊㗎喎。係咪所以咪全面清剿呢個補習社喔、哦、一禁制嗰下大家都唔出聲啦點解就算睇到會有呢個災難嘅比如監管機構啊中國政監啊見到有呢個股災嘅都唔敢出聲啦。因為喂大佬呢個永保紅色江山紅色基因從娃娃找起工程你敢反對咩你話喂咁樣會造成股災㗎喎嘩大佬你一咁講死得添啊。即係好簡單。 喂你做股災啊股災真係帶我啊係咪 係啦你帶我啊。你而家協調華爾街嘅資金嚟帶我啦。係咪譬如好簡單。ICAC 頂個報告上去俾阿林鄭喂拉呀呢個黃耀明咁樣。林鄭隔離嗰條友如果咁講嘅話唔得㗎喎咁樣香港再進一步打擊信心真係雞飛狗走㗎喎唔好搞啦咁樣。你試下將呢番說話向呢個諾慧玲匯報啦都唔好話去習近平啦。係咪咁你即係咩啦係咪受制於呢個西方勢力啦咁你咪唔敢出聲下一鋪係咪再拉第二個藝人第三個藝人嗰陣時咪唔敢出聲大陸一樣㗎咪全部做官有得躺平㗎喔、哦、你英明神武你見到未來呢個危機啦要超前去處理啦哎習主席好嘢咁囉賴咗嘢嘅咪哎中正監嘅問題呢一早叫咗佢唔好搞㗎啦咪贏嘅就係佢囉輸嘅就係你囉咁如果你啲股民輸完之後仍然繼續投資落去嘅以為咁樣又可以炒一輪返嚟又賺到嘅遲早一鑊 恭喜你囉 遲早一鑊遲早一鑊輸身家咪所以就係呢個就係佢而家其實佢撳咗掣嘅喇我覺得已經嘅佢連任之前佢要拆彈㗎嘛 係 係咪佢將所有佢認為威脅到佢連任危機嘅炸彈全部要拆除㗎嘛咁咪將個炸彈提早攞返嚟囉而家 是啊咁就係話俾你聽咪呢啲嘢呢我唔怕你㗎係咪你唔使諗住兇我你唔使帶到我啦係咪我真係刀槍不入㗎係咪佢唔係咁一個二個引爆囉係咪你估佢唔知咩佢一早講咗㗎由灰犀牛由黑天由灰犀牛由黑天鵝咁乜都講齊㗎其實係係咪即係爭在成個動物園嗰啲嘢未講晒咋嘛係咪咁但係喂佢就係咁樣喎係咪佢而家講到尾我就係唔怕你喎。講到冇嘢好講嘅時候你唔使諗住咩㗎你唔使諗住呢去欺侮我哋即係14億中國人㗎係咪邊個諗住欺侮我哋14億中國人嘅話呢我哋有血肉長城築成嘅呢個鋼鐵我哋有呢個14億人民嘅血肉築成一個鋼鐵長城。你就你最後尾呢你邊個恰我哋呢就會搞到你哋自己點樣話咩血肉模糊啊又咩頭破血流啊啊你們一個二個頭破血流你最後咩見到喂大佬七一嘅時候講嘅嘢你而家你見唔到美國佬頭破血流喎你又見唔到英國頭破血流亦都見唔到日本頭破血流喎係你自己搞到頭破血流喎大佬係咪好笑啊係咪 唔係 係咪大整 呢個 這個不這個不是就是1949到1979的30年的艱難探索，他要說諗著超英趕美打敗帝國主義嘛，結果殺了自己4000萬人。 是啊， 跟赤柬是一樣的，其實北韓金家都沒有他那麼瘋的，北韓金家最多就是對付自己的政敵啊，或者因為饑荒餓死人啊，是不是他自己搞死自己人都4000多萬，是不是不要說超英趕美搞到一鑊粥了，喂大佬求其拿啲咁嘅爛鐵出嚟可以練鋼咁都得嘅。你信唔信喂當時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唔係㗎嘛。而家一樣㗎。即係話嗰個病毒一發出嚟嘅話佢根本個 DNA 裏面有呢種病毒。鄧小平呢就打咗個 vaccine 落去。就係三大呢個疫苗。第一呢、這個不准終身制。第二不准個人崇拜。第三集體領導。是嗎三大封印而家三種 vaccine 而家全部被移除啦。即係共產黨癲簡政嘅三大疫苗。而家被移除之後大權集於一身個人崇拜到底永續執政。所以嗰個病毒咪會返嚟囉。係咪你以為呢種無毒你見到中天使攬住個毛章你就知啦。你以為呢種無毒完咗咩所以冇得救㗎我話俾你聽香港人只有躺平褪開係咪如果留喺香港嘅褪開睇下佢自己點癲佢會一路癲落去㗎如果佢喺最癲嗰陣時候等於文革嗰陣時候你出嚟頂佢兩句命都冇嘅其實嗰陣時候多少文革嘅中國大陸嘅人只係講句人話係咪冇得食嗰陣時候偷番薯偷一嚿番薯就拉去打靶㗎喺大躍進裏面餓死當然有啦但是更加都是因為 被指為偷竊而猖獗的人。那你說偷什麼啊他拿了一些糧食然後你留返少少其實不是偷。你上繳的時候留返少少收埋在自己床下底被人舉報不是被生產隊發現是被你隔離屋或者你的仔女舉報啊結果老豆老母拉去打靶啊要。他癲到這樣的時候是不是你香港人而家除咗瞓低躺平仲有咩可以做 问我觉得大陆嗰啲网民都识玩嘅其实。佢唔系躺平。即系你譬如你而家你话闹啊即系其实闹自己啲选手嗰啲人咪就系将嗰啲民族主义推向极致囉。呢啲你可以话系 高级 低级红嘅。 低级红。 唉是但一樣嘢啦係咪即係其實就係咁咋嘛。嗱你將你要玩呢一套嘛你要玩民族主義或你玩舉國體制嘛咪陪你癲囉。係咪你問嗰啲小粉紅佢真心 buy 人 buy 啦我諗 buy 嘅人唔好多㗎坦白講就。係咪喂大佬你明明贏咗都要低雞蛋裏面挑骨頭呢啲咩人嚟㗎其實。真心會有幾多人會邊到咁啊其實係。 如果香港人識玩嘅話我覺得應該變成呢個高級紅高級黑喎其實係。 係咪同大陸人一樣咁玩囉其實係。 大風向咋嘛咪狂少囉係呀喺度。贏咗金牌都少囉。 係呀。將佢嗰啲。即陳宇飛咁樣係咪好冇癮嘅大佬啊。 咪同埋你俾人睇到嗰種嘅面貌我覺得應該要用英文將佢哋呢啲言論呢帶向國際社會我覺得。是被人睇到嗰種狂熱民族主義大佬而家坦白講武漢肺炎之後冚世界見到真係見到 Chinese 都有睇法㗎啦另一面㗎啦比共產黨已經係同全球華人攬炒㗎啦已經係。 嗯。 係咪共產黨聲稱代表全球華人而家已經係同全球華人攬炒㗎佢仲要咁不知羞恥喺呢個奧運會裏面鬧呢、這個鬧嗰、那個仲有呢啲咁樣嘅小粉紅嘅狂熱民族主義不是在西方社會認識多一點他怎樣鬧其他運動員鬧其他國家的運動員是不是怎樣攻擊日本的運動員怎樣抹黑人家湧入了人家的社交媒體那裡留言就是小人這些是不是輸了就是黑哨是不是贏了就是黨的功勞是不是永遠你不會輸的這些不就是他們自己的精神面貌呈現在世人裏面的精神面貌 是啊很醜陋啊這件事是即係你成日搞話你擺咁多錢去搞大外宣係咪你一次奧運會自己倒自己米呀你估真係你攞得多金牌啲人就會對中國心悦誠服咩就會拜服於中國模式底下咩 係咪你搞呢個奧運都唔係第一次㗎啦，都係贏頭輸尾嘅，多數都係。係咪即係你話你贏呢一個金牌贏贏得多，你唔計嗰個獎牌數目，咁佢有咁佢咁嘅計法，其實佢有佢道理嘅。因為如果佢計獎牌數目嘅話呢，佢就會輸俾美國㗎嘛。但如果你計金牌數目嘅話，咁佢而家都仲會即係緊緊地領先㗎嘛。呢個就係輸打贏要㗎嘛。係咪邊種計法有你自己咪計邊種計法囉。係咪咁所以大問題就係話你對於自己運動員嚟講係好 discouraging 嘅，其實係。好冇人嘅，其實係。即係你邊度有人嘅啫。 我又唔覺得佢哋比運動員冇人嘅。如果有實力嗰啲已經係去咗職業世界嘅職業運動比賽㗎喇。譬如李娜嗰啲。留低喺度嗰啲，我想問下曹總，其實你一個農村嘅女仔，你點會覺得自己一生嘅榮譽係追求舉重冠軍呢？ 嗯。 係咪好明顯係屈機啦。好啦，屈機嘅過程裏面你全家受惠㗎喎，第一入咗省隊俾到商品房你。入到國家隊嘅話第二套商品房，跟住喺全運會攞到牌嘅話，省體委又俾錢你，係咪你自己嘅院士又俾錢你。所以對佢哋嚟講嗰個係 job 嚟嘅咋嘛，係 social mobility。喺冇辦法喺高考勝出咪就唯有去參加女子舉重囉。 啊這個呢就其實是將那套電影即是或者用小說改編的叫 Hunger Game 啦這個這樣的情節不是真的很即是很現實版的 Hunger Game 囉。Hunger Game 他每年一年一度啦，即是你電影裡面的 Hunger Game 每年一年一度啦，都有些競技比賽的是嗎，十幾個友是嗎，然之後在互相殘殺，誰是幸存的，誰不是就是英雄囉是嗎，在這樣的過程裏面呢就凝聚了全國人民的注目，就忘記了自己 國家政治的所有矛盾。但是即是他們贏了什麼呢，其實他都是贏到很多的個人榮譽的，很多 coverage 的樣。他當然他是英雄啦，當中亦都其實講真可能滿手鮮血啦。但是贏家是誰呢，只有一個而已，就是個獨裁者嘛。是嗎，就是啊。每次搞完一個這樣的運動之後，就是給他自己的政權集氣，贏過就是國家的，輸的就是那個人的，永遠不會輸的，獨裁者是。是嗎，他見到自己的結果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大家看過即是大家看過第一集的時候，哇你見到哇那一男一女，哇竟然他跳出自己那個遊戲那個框框，哇竟然相愛起上來，是嗎，然之後呢就其實是就是怂恿他們自己互相殘殺，最後他們不肯去即是殘殺對方的時候，就是在那個改變的地圖啊，是在那個改變的遊戲規則啊，這樣即是不僅止奧運啊，本身香港殘缺的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都是一個 Hunger Game 來的，解不解決到社會矛盾，解決不到，但他自己現在玩殘了整個選舉，其實說真的對他自己沒有好處，沒有好處，反而自暴其短，是證明了喂大佬，原來你一個政權是脆弱到乜嘢都要贏曬，是制度上確保了自己是一個必勝客，你才可以生存到的。反而證明了自己是脆弱嘛，是嗎，奧運是不是一定要贏曬所有金牌才證明到你自己的國家強大呢， 當你用屈機的方法將 75% 的金牌來自這六項運動的話，你就一個強大的運動國家是什麼，譬如很簡單，就算 even 一個這樣聖馬尼諾的歐洲小國得過三萬多人，一個女子運動員在射擊裏面拿到個銅牌，我告訴你這些人們就是會覺得啊這個是我的榮譽，國家的榮譽，而是你很多時候很多運動裏面你見到在不同層次的運動員出來，包括一些大學泳手能夠在奧運裏面奪標，一些新的運動員上來，是不是一些老的運動員怎樣為了自己尊嚴而奮鬥，是不是無論是這個跳水好或者是游泳好，這些老的運動員三屆奧運元老，是不是那種的喜樂，是不是這些就是我們看運動給我們的啟發嘛，所謂人性化的一面嘛。但你看中共運動員千人一面，他是中天使好，他是哪個好，是不是最有性格那個叫孫楊的了，我覺得是不是叫人飲去洗聞飲去洗腳水嘛，哇幾有型現在人家金屆就贏了金牌咯， 是啊， 是啊這個 Scott 嘛他叫人說、啊啊、你游得快點可以喝到我的洗腳水的。嘩幾 high 啊。I'm winner, you're a loser 嘛是啊。 是啊幾 high 啊。而家見呢個紙尿羊去邊啊我想問。 嗯。 所以我話你人性中國大陸嘅人點可能會欣賞到人性美好嘅一面呢香港好簡單香港喺英治下面我哋從來都唔係咩體育強國咩體育成就好高。係咪但李麗珊係點嚟嘅呢喔、哦、原來喺長洲跟阿黎根佢舅父學呢個滑浪風帆佢最終攞咗一個第一個金牌喺大陸嚟講嗤之以鼻屌呢啲咁嘅滑浪風帆都冇人玩嘅佢而家知道得啦咪屈機囉蛙艇呢啲佢咪屈機囉中國香港嘅選手會越嚟越面對中國國家重點栽培嘅呢啲冷門運動員嘅其實一樣嘅好啦香港嘅制度你剛才講到其實佢有人性化嘅一面你始終都係一個有競爭性嘅選舉even民建聯都佢都要做砌大會陳海欣都要請個肥媽嚟唱歌係咪就係佢要用返你香港嗰套嘅方式嚟玩㗎嘛但而家唔使啦佢做到幾核突都好佢都篤定等額選舉㗎啦佢咪調返過嚟喐你歐樂軒喺呢個補選裏面搵黃耀明唱歌囉我以後我使乜搵人嚟唱歌啫我都唔使我就係要用呢個嘅選擇性檢控 嗯 係咪佢連我覺得佢連唔好話更改選舉制度佢連選舉嘅過程裏面佢都要借黃耀明歐樂軒呢個 case 呢除咗打擊呢個黃耀明之外歐樂軒就本身已經孭住初選案已經喺機樓當中㗎喇 佢唔係佢都判咗㗎喇已經都有嗰個咩六四嗰啲係 六四係啦亦都判咗喇佢打擊嘅就係啲藝人以後冇藝人敢出嚟助選㗎嘛除咗佢自己之外佢自己嗰啲當然唔計數啦係咪咁然後跟住佢連個選舉過程佢都控制埋佢唔單止打擊呢個敢出聲嘅藝人你不外乎幾種勢力咋嘛喺佢歸納裏面第一就係呢個教育界教育界就係以諸滅呢個教協作為呢個目標啦諸滅咗教協之後就開始教育界大清洗然後到學校裏面的學生會大學裏面的學生會借這個刺警案去誅滅大學學生會是不是其他那些就 follow up 了 follow, 跟著這個的港大的做法是不是不幫學生會收學費這些什麼取消大學給他們的地方等等全世界除了獨裁國家之外怎會大學裏面是沒有自主學生組成學生會才奇怪真的然後跟住咪藝人囉藝人就針對所謂黃色藝人啦而家。黃耀明就是第一個我覺得。所以個震撼性好大嘅其實。因為藝人過去喺公共事務裏面嘅發言同埋參與呢係佢哋本身中共都未去到對付佢哋㗎嘛。黃耀明係第一個。咁同時即係話呢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就係要令到喺佢眼中經過分析歸納被指為這個所謂2019年反送中所謂的黑暴黑手幾大勢力不是你看到的輪著來的其實是傳媒蘋果日報被迫結業支聯會教協民陣即公民這些社會裏面的公民社會的香港由殖民地年代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的組織全面取締你看林鄭月娥回應記者記者問他會不會用執法機構去對付教協他就說這個是法律的問題是不是你什麼都是講證據的即是會做啦即是會做啦好啦教協就是職工盟的骨幹亦都是支聯會的骨幹一個95,000多人的教師工會如果被勒令解散的話你想想對香港社會來講所造成的那個傷害是48年發展出來的工會組織。很多人說旭哥星就是這個沒那麼嚴重其實是一樣的。所達到那個恐嚇社會恐嚇的程度其實都是一樣我覺得。 嗯。 這麼多的藝人去每大小選舉裏面去出席這些選舉的集會是不是這麼多年都冇事如果係犯法一早要處理啦應該。 嗯。佢仲要轉喂 ,2018 年 都有人唱歌啦大佬。 三年前嘅事喎。 你而家大搖 三年前 嘅事喎。2016年啦雷動計劃。 係啊係啊。 雷動計劃。 點解會咁樣揀 ?2016 年嘅事嚟嘅係。 係啊。咪所以其實而家就去到唔係話淨係國安法嘅問題。佢而家就唔係話睇邊個犯國安法拉邊個。佢係睇邊個係眼中釘就算就清算邊個㗎嘛。係咪國安法係一個工具。是破除了所有即是以往政治禁忌障碍的一个找捕工具。但他现在他拉了只要拉了苹果日报之后呢他已经没什么禁忌可言了其实是。因为你整个公民社会没有人去敢助学没有人去敢去帮手讲嘢嘛没有人敢去做嫁娘嘛是吗所以现在他就是就是窄式咁樣係每個街你每個界別都喐一啲人。專業界別我諗法律界別好快都有㗎啦其實而家佢咁樣嘅玩法係嗱教育界係重災區嚟啦係咪跟住你工會嘅搵個即係言語治療師㗎啦。唔係你而家你見到首先最危險嘅係街頭上面仲肯擺街站嘅人嗰啲係重點打擊嘅。社民連已經即係死得七七八八㗎啦講真已經係。民陣就玩完咗㗎喇其實係。咁支聯會亦都冇咗周恆同啦你唔通指望阿蔡耀昌咩其實係。咁你仲有邊個學研思政嗰啲僆仔都差唔多俾佢哋搭晒咁滯㗎啦係咪有咩有咩光城者呀嗰啲。你而家香港仲有擺街站嘅有邊啲人啦同埋有網友同我講啦即使係法輪功都擺少咗好多㗎啦已經係。我唔知係咪咁啦。 你看中國俾個記者都俾佢喐都係恐恐嚇呢個咩㗎啦。嗱好多人就話呢就特首選舉完之後呢就會稍稍放寬我啱好調返轉睇。你而家睇到佢而家嘅呢個咁嘅形勢呢我覺得林鄭月娥連任就要執行曬呢啲對付軟抵抗嘅組織。先至可以連任。連任嘅模式係澳門模式。只有一個入閘不會再有兩個入閘我覺得。這段就是叫做試中期誰個想做特首的夏寶龍的要求就是不單止什麼會做事想做事還要幹到做到事嘛。 是啊。 好啦那你就開個名單直情擺個名單在你台面。唔該幫我搞掂曬呢啲人搞掂曬呢啲組織那你咪可以連任囉。所以在出年的特首選舉之前是最黑暗的這段時間我經常說最黑暗就是什麼原因但是很多人就說那他選完之後答應了之後喂共產黨當然會知道你答應了我之後會走數啦所以共產黨一定是會在你要求我祝福你連任之前你見到梁振英是收了皮的最近這個幾月 是唔係咁當然冇咗蘋果日報佢都冇咗生存意義啦。 唔係佢就死咬住土地供應呀咁樣喺度借回嘅。 係 其實梁粉係都係。但係佢個人嚟講係收咗皮。我覺得好簡單中共而家就係交咗任務23條立法根據國安法作相關嘅法例嘅修訂。然後就係對付支聯會、教協、職工盟、大律師公會、記協然後跟住在所有官方法定機構諮詢組織裏面清剿這個非建制派的人。然後跟住還有香港電台那些收工的了全部要安插紅色的 KOL 進去各個傳媒裏面。這些全部就是你執行到的那你就可以連任咯。以往由主權移交20幾年來每一次中共想做香港政府呢边都用各种理由抵制嘅佢而家要你做晒先。 是 事中嘅而家。 係。佢改变玩法啦嘛即係唔再係即係嗱呢个就等于呢个 verify and trust 啊。你而家你做咗先 trust, 係咪你唔好应承我做啲乜以前过往嗰三任特首啊包括梁振英在内都得个港字嘅咋嘛。係咪港嘅口响最后咩做咗几多少是吧所以你而家你 量要干到事 是啊是啊你自己有都好自己你干不到事自己有都冇情讲啦呢个系。 所以佢咪要你 做完先找數囉，佢而唔係佢支持咗你委任咗你做特首之後，你先至去話哎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嗰樣又有反對，呢樣又好難做，會俾人司法覆核。佢調返轉嚟玩啦，你做曬先。所以我就話究竟教協會唔會被刑事起訴呢？我就不存期望㗎，真係。因為而家已經去到咩呢，就係為咗個人嘅政治野心同埋利益呢，係不惜將香港百幾年嚟所建立嘅公民社會全面摧毀。因為呢種就係新疆模式嘅基礎嚟嘅。你嘅社會裏面冇咗一啲嘅組織去 protect 嗰啲個人個體嘅話呢，個政權去欺壓佢哋、鎮壓佢哋嗰陣時呢，就好簡單。將來如果開學之後，學校全面清點呢個嘅老師言論，用言論審查去解雇啲老師。好啦，以往有教協嗰陣時佢會請律師幫佢 JR 呢個辦學團體嘅決定或者學校嘅決定。而家教協自身難保嗰陣時候，我咪諗下啦，全港咁多個老師，有過去有幾多少人係參加過呢個遊行示威，發表過喺社交媒體裏面發表過呢啲反對反中修例嘅言論。而佢嘅最大嘅工會都冇埋。 楊潤雄咪講囉。嗱，啲教師要投訴呢，唔使經中間人嘅。係咪你直接搵我咪得囉。咪呢個就叫大石砸死蟹呀嘛。你投訴佢喎。唔係喎，你如果你自己本身喺學校裏面你有啲乜嘢待遇，你覺得不公平嘅，你去投訴學校喎。大佬喂，呢啲又係佢嘅人啦。是不是即是你走去投訴教育局，這個不就是是不是與虎謀皮啊，是不是學校的領導層又是他的人，是不是又是他即是認可的人啊，是不是大佬，即是他自己又是那堆人，你投訴來做什麼啫？工會的存在價值在哪啫？不用說的了，現在是不是即是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組織工會的自由，基本法寫的全部咪變晒狗屎囉，而家咪就係係咪乜 Q 嘢熱愛基本法啊，仲話咩即係嚴謹跟住基本法，即係去執行一國兩制啊，死咗啦基本法已經 冇㗎，而家國安法 override 㗎嘛，其實係 係 呀，冇人再提，連官嘅審訊啊，唐英傑案裏面個判詞都絕口不提呢個言論自由人權保護啦， 唔使講啦，唔使 balance 啦，已經 都唔使 balance 啦，已經係總之一面到喔、哦、你有咁嘅煽動意圖，即使你冇煽動行為但唔到煽動嘅目的，都係照重判啦。係咪所以我話佢未審已經先判就咁嘅原因 嗯。 係呀，跟住喔、哦、原來呢個判例之後喺譚德志案裏面又係有強烈嘅指導作用嘅，咁又係未審先判啦。只要佢判咗唐英傑嘅話，跟住往後嗰啲咪未審先判啦全部。 嗯， 你而家咁嘅環境下面呢，我就係話佢 remove 晒嗰啲嘅中間團體呢，跟住就去到咩呢，就係清洗個人。 嗯， 嗱，我覺得高危嘅除咗教師之外，政務官，你唔好以為政務官嘅硬腳，我話俾你聽，政務官大清洗已經正式展開了。喺上次蔡海偉嘅老婆升任呢個嘅常備嗰時候，嗰次黨媒已經預告咗呢個政務官大清洗㗎喇，已經係人人過關了。究竟嗰啲政務官嘅佢哋每人嘅個人檔案係咪擺喺國安公署呢，咁樣我覺得呢個100%㗎喇，已經係由國安去審核，唔係再係咩 waiting 呀，以前去做呢、這個升官嗰時候由呢個嘅警隊去 waiting 呀，我覺得有人國安國安去做 waiting 㗎喇，已經係以前就睇下你有冇刑事罪行啦，會唔會同群埋黑社會呀，而家唔係，係睇你嘅思想同埋言論㗎嘛。跟住仲有醫療呢，你記唔記得佢哋而家死咬住一單咩爆眼少女案，話醫管局包庇佢㗎嘛。 唉，咪就係死咬住呢方面，咪即係其實佢而家就係攞住呢個位入，然之後就無限上綱㗎嘛，係咪喔，即係呢個就等於其實係反送中嘅時候，係咪有一個人即係喺馬鞍山，然之後對住 對住一個麻甩佬放火，然之後佢借住呢單嘢呢就無限上綱。你而家揸住阿爆眼少女呢單嘢，見到佢隻眼呢完全冇事，係咪就喺度不斷伸延啦。由點去到線，由線去到面，然之後就話你所有反送中嗰啲黃絲全部都大話精嚟嘅。全部都是作嘢嘅，全部都是假新聞嚟嘅，呢個就係個陰謀啦。 係電視 就係蕭澤怡講㗎嘛。蕭澤怡都攞爆眼少女講㗎，係咪？我覺得後面有個陰謀㗎。而且仲有外國勢力喺度支持㗎。係咪？佢做一哥支持嗰個月啦，就係講埋呢啲咁嘅嘢㗎嘛。係咪？爆眼少女佢自己覺得空有成竹㗎，成單嘢係。而且他覺得是自己是警方是覺得被人老屈嘛，心裡有氣嘛，不會一次過翻身咯，是嗎？但你怎麼翻身都好，你721那單嘢你不要諗住沒有發生過嘛。你現在721那單嘢你咪見到囉，立場新聞今日又見功啦，又就是說他現在他做的人面識別啊，就是立場新聞的人肉人面識別啊，你嗰度300多人啊，係認到樣嘅。 參與過襲擊。 係啊。喂，你警察咪食濕米㗎。你嗰晚你話人哋玩電話，你之後有冇追返啲 CCTV 查返啲去插空啊，係咪？ 喂 ,ICAC 就係食濕米嘅。 兩年啦，嗰時又話 ICAC 查呢個元朗嗰班警察啦，嗰班指揮官啦，有冇？冇啦，話俾你聽。ICAC 是玩完的了，其實已經是東廠來的，他們拿來 turn 做是對付他的政敵的了，已經是所有這些內部監察的機器全部拿來對付政敵，全部拿來作這個政治工具嘛。如果我都說了，你想回頭，你只是想回自己在那個反送中運動裡面的參與，如果不是721的話，怎麼會那個整個運動會走向一個更加對立和衝突更加激烈的情況，是因為對於警察作為公權力作為保障市民已經徹底失望嘛。黑警死全家這句口號是怎麼來的，其實是7721之後嘛。私了是怎麼來的呢，是721嘛之後嘛。大家不再相信警察可以保障到市民嘛。喂，其實這個旺角在佔旺2014年裡面出現過的，咪突然間湧現一班黑幫，你記唔記得喺旺角嗰度扭打啲示威者嘛，拆除路障嘛。呢班黑幫又嚟過金鐘㗎，其實都係喺警察嘅護送下面安全離開㗎，全部都係。其實佢同一套嘅玩法已經用過㗎啦，喺2014年嗰陣時候。所以你話佢指意佢去查緊係唔會啦，呢七個人係生死手抽出嚟嘅，全部有其他案底嘅，孭住其他嘢嘅。即是說有要害被人捏住囉，不是參與套丁案，就是這個燒烤場霸佔官地，這樣的話你捏住你要害的話，你不出來，你喂為什麼華記正能量講完之後沒有 follow up 的，喂 是六月飛霜喎，這麼慘喎， 律政司沒有反應喎，現在為什麼不爆大鑊， 其實已經七月的了，是啊，現在先講六月飛霜啊，是嗎？這文盲的這個人是還有他老婆啊。 我覺得更加證明華記說得對、哦、可能法官真的被黃絲收買、哦、國安公署和 ICAC 要調查這三個國安法官、哦、我覺得如果不是怎麼會，喂大佬到現在都未特赦、哦、他說要求特赦嘛，何君堯說 那 為什麼還未出回來的，還未特赦的， 是其實呢啲係教數啫，係咪你係懶扮晒安撫啫，係咪喂大佬，喂我冇諗住坐咁耐㗎嘛，阿何律師同我講唉最多都係即係一兩個月㗎啫，係咪啊，即係律政司自己有嚟嘅，唔會咁耐嘅，佢而家咪覺得囉，即係其實咪搵俾人搵笨囉，係咪先啊， 係兩三年嘅啫咁樣。所以你而家咪見到囉，佢哋同時嗰啲嘅紅色群鬥爭群眾咪話囉，喔保元朗保家保鄉衛族就係7年，跟住唐英傑恐怖襲擊都係9年咁㗎嘛。 是啊。嗯。 是啊他調返轉嚟講嘅而家係。所以佢咪話囉實際上你問我沒完沒了嘅其實真係。好多人話喂咁點樣面對呢如果留喺香港嘅朋友。嗱我覺得即係我認識嘅另外一位藝術家 KC Wong 就離開咗香港。王國才。咁呢個Steve Wines 都離開咗香港啦端傳媒就將個 operation 嘅總部搬咗去新加坡啦。 係呀係呀係呀係。 嗱你記住啊，端傳媒呢啲唔係乜嘢咩蘋果啊呢啲媒體亦都冇俾黨媒去 name 過佢哋係呢個黑暴幕後黑手啊冇呢啲咁嘅嘢㗎。 冇㗎冇㗎。佢成日 你諗下搬去新加坡一個好大嘅啟示嚟㗎因為我哋視新加坡為一個冇言論自由嘅城市嚟㗎嘛。 係點解會去呢屌即係呢個真係好笑真係。你見到之前啊阿邊個係咪阿施永青嗰啲度講啦。包括施永青同有啲嗰啲地產霸權啦係咪對政治一知半解啲咁嘅人啦就扮其實痴人都扮唔知係咪喺度即係喺度魚目民主喺度話唉中央啊對香港已經好好㗎啦就算清算你啲人啊都比新加坡多自由啦係咪先。咁好啦你見到係佢哋係咁講嘢㗎啫。喂而家人哋係去即係去到新加坡都唔射你喎咩意思呢是不是先不是那當然端傳媒我其實我不知道你怎麼看我就覺得當然跟蘋果沒得好比啦是不是而端傳媒給我感覺其實那個存在感不是很高的其實是。端傳媒呢其實如果我 as I recall 呢其實他跟01呢是同一的時代的產物他應該是早01呢是不是2014年之後15年呢但佢15年到誕生㗎喇其實係。啱啱雨傘運動之後呢就其實係你見到就好多傳一啲有少少建制背景嗰啲網媒呢走出嚟就係想同呢個蘋果日報搶生意分庭抗禮。最先就係端傳媒之後呢就係01。端傳媒嗰陣時呢就我記得嗰陣時啲人就睇佢嗰個背景呀啲乜嘢咁啲人就話海歸派又係呢一個即係咩係呢個福建幫係咪咁然之後就話佢以前嗰個班底呢嗰個編採班底呢 陽光時務 由陽光時務嗰邊過嚟嘅 張潔平 咁係啦張潔平佢自己本身就係呢一個係咪海歸派嚟㗎係咪即係有啲錢又話想去是啊又話想幫香港做啲嘢咁樣。咁但係 嗰個陳平陽光事務嘅創辦人張潔平就係記者即係做傳媒出身嘅。收尾 就老闆就咁講啦。 老闆陳平咁陽光事務就執咗之後就張潔平去咗端咁就亦都離開咗㗎啦佢已經係。咁但係我覺得佢就冇01咁左嘅。01去到某啲位就好左嘅我覺得。 嗯係社論嗰度囉。 是啦咁但係端呢好多位呢都係即係佢寫長文為主啦咁就即係對於中共嘅批評呢就冇話言辭咁激烈就比較分析性嘅文章比較多啲。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玩法嚟嘅因為新加坡你只要唔批評呢個李家批評中共嘅話呢可能個闊度呢比香港大啲喎。 嗯。 即係你唔好掂新加坡 local politics。 嗯。 咁嘅話呢你只有中共嘅話可能李彦龍都唔會喐你㗎喎。 嗯。 所以係有個道理喺度㗎喎我覺得。 嗯。 即係當時我諗就係點解唔係去台灣呢咁樣。咁可能佢就唔想即係得失呢個內地嘅讀者。咁所以去新加坡呢可能呢就會即係係其中一個選擇。但係呢個都幾諷刺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我哋以往一路睇唔起波佬係咩呢就係話欸你哋班友仔同香港識搵錢一樣不過你哋冇香港嘅自由咁樣。 去即使係華記咁樣華記都係㗎都俾呢個新加坡佬真係拉過㗎就佢自己喺度搞政治集會㗎嘛係咪人哋即係去犯法㗎嘛。 係呀 即係最諷刺就係呢度㗎嘛。咁而端傳媒其實俾我感覺就係點解佢嗰個存在感好低啦。我淨係記得其實佢係喺係咪呢一個2016年呢一個初一部動案咁佢嗰陣時佢之後整理過成個時序表嗰啲互動地圖呢佢仲得幾仔細嘅其實係。 咁如果你話做啲新聞分析啊，佢有啲時候啲 footnote 呢寫得好足嘅，其實係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大學寫論文咁樣嘅，好多嘢都有稽可循，係咪即係其實好學者式咁樣去辦新聞嘅，你見到佢哋就啲文就好長啦，啲左膠就鍾意睇嘅。嗱佢自己本身嗱端同埋零一啦，即係佢端就成立嘅時候啦，或者係請好 Q 多人，最高峰期嘅時候好似係請到100-200有嘅。咁但係之後呢零一就後來居上。當然你話講佢寫論嗰啲呢，就話佢可以有時阻得好緊要啦。即係最黑人憎嗰次啦，即係其實佢最早期好黑人憎嘅報導啦，就係嗰陣時李波事件啦。李波事件之後林榮基返咗嚟啦，林榮基佢返咗嚟之後啦，咁佢追蹤林榮基話佢叫話佢包二奶呢單嘢嘛，就好黑人憎嘅，其實係咁嗰度開始露底㗎喇其實。咁 你因為我當佢係淺藍媒體好或者中間派媒體好，都喺香港要走喎，你諗下，你諗下 你再數一數，信報林行指風筆，咁留低最後一句就係話寧願有選擇嘅自由底下呢就選擇風筆啦，即係話呢佢知道甚至佢已經可能直接面對緊有人敵替佢要寫乜同埋唔可以寫乜，所以佢寧願選擇退休。好啦，跟住就係剛才我講啦，連端傳媒搬去新加坡越嚟越多，因為好多人走咗佢未必現身嘅，有啲譬如我見到黃國財佢係去到台灣 quarantine 完啦，佢先至走返出嚟，即係喺佢嘅社交媒體裏面宣布佢自己離開香港啦。咁亦都講，因為佢我諗每年七一遊行大家可能會見過佢嘅藝術創作嘅，譬如嗰個嘅一個流動嘅監獄啊咁樣。咁佢係一個即係以回應呢個社會政治為呢個創作嘅一個藝術家，咁都走啦。咁你諗下歌星啦，跟住咁所以我就話留低嘅，我覺得即係正如我剛才一開始講文革一樣，佢係最癲嗰陣時呢，你同佢正面困呢其實係有一個嘅好高嘅風險，因為個政權佢有呢個鎮壓性嘅國家機器喺手，暴力又得，司法暴力又得，群眾暴力又得，暴力有好多種，唔係淨係話面對面打你嘅，其實佢而家施行緊嘅就係群眾暴力督灰㗎嘛，用群眾批鬥嘅方式嚟行使呢個暴力之實。咁好啦，如果你係喺剛才我所講嘅呢啲行業裏面，譬如教師啦、社工啦、醫生啦、護士啦、律師啦、宗教界啦，即係過去被指為呢個勾結外國勢力或者係呢個香港泛民中間派或者和理非勢力嘅，佢而家清剿嘅係和理非呀，其實因為所謂激進勢力、港獨勢力嗰啲，佢根本上嗰個虛仿一招嚟嘅，我覺得佢係要改造香港嘅話，其實係要將香港百幾年嚟形成呢個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就係和理非嘅大台嚟㗎嘛，將佢全面鎮壓。咁如果你係喺呢個公民社會呢啲嘅行業裏面最願意發聲嘅人，參與遊行嘅人，由80年代開始爭取民主基本法開始參與嘅，都不外乎剛才我所講嗰啲行業，因為香港個中產社會係70年代開始嘛，呢啲行業就係隨住嗰個政府嘅服務擴大而一路增加㗎嘛，教師啊、社工啊呢啲、醫生啊、護士啊呢啲、會計師啊、專業人士啊咁樣，咁於是就成為香港公民社會嘅骨幹。如果係新疆去極端化嘅模式呢，佢而家就係針對呢啲骨幹，我覺得。所以如果你話我係嗰個行業裏面，你就要 manage 自己嗰個嘅 risk 啦。你話我而家躺平得唔得？唔得，因為你過去嘅言論會受到針對。你而家清算黃耀明係講緊2018年嘅補選，戴耀廷係2016年嘅雷動計劃，係一個總清算嚟嘅。咁好啦，如果你話我鏟曬社交媒體嘅言論，所以我去年已經叫教師將佢哋嘅社交媒體言論全部鏟除，就係咁嘅原因。咁究竟裏面學校督灰國安公署會人係咪已經下載曬呢啲嘅言論嘅資料呢？唔出奇，我覺得。如果唔係 佢 有 揀嘅 80億嘅， 一定有。 係呀， 一定有。即係嗰啲人嘅 database 啊，大數據 database 啊， 佢Michael 都會有。但係最後咩要揀邊啲人嚟開刀呢？我諗佢當然有計算啦。即係而家就好似俄羅斯輪盤咁樣啦。咁但係呢個俄羅斯輪盤呢，政界就喐得七七八八啦。蘋果亦都冇埋之後呢，就每個界別抽啲啦。就係俄羅斯輪盤係咁轉啦，其實係。咁呢個俄羅斯輪盤係咁轉嘅時候，喂，佢一定要畀啲 surprise 㗎喎。震攝啊，咩叫震攝啊？震攝一定要 surprise 喎。個個都估到，喂，咁即係個個都唔會驚啦，係咪？因為我唔會係佢㗎嘛，係咪？其實你今次即係你咁講，哎呀，即係搞到阿王耀明咁樣，點解唔搞阿何韻詩啊？如果搞何韻詩啲人反而估到喎。 估到係呀。 係呀。OK, 咁但係如果你何韻詩如果而家要走嘅話，走唔走得切啊？咁就好難講㗎喇，其實係。因為你唔知道佢後面有你啲乜嘢。因為其實佢搞你搞黃耀明咁樣，你數返佢歐樂軒喎，國安法之前嘅事喎，都唔係清算國安法嘅罪行喎。咁你一定估唔到啦。 係呀，估唔到 啊。咁即係你估唔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唔係話邊個犯案國安法拉邊個。係冇咗蘋果日報之後，係冇咗蘋果日報之後，佢鍾意拉邊個就拉邊個㗎嘛。係咪？嗱，你講話嗰啲咩刑事罪行條例，你講邊個煽動仇恨，煽動叛離呢一個中共咁樣。喂，唔使講國安法，唔係講嗰條線㗎啦。係講邊個係佢眼中釘呀。如果你邊個要驚嘅話，你就睇返文匯報，睇返大公報，佢過往點過啲咩人名，大家心裏有數嘅，我覺得自己要即係自己要諗定。究竟即係你要做個抉擇啦，個抉擇當然其實我諗唔需要我哋再去重複去講啦，其實係。係咪你以前即係你講公民社會好多法，即係佢講咗呢一個大律師公會咁耐，我覺得未必唔會喐㗎，坦白講。文匯大公係。呢個下部 分都講過啦，遠對抗。他現在針對的是軟對抗，所以我說針對軟對抗呢是很慘烈的，因為那個是社會大清洗的。硬對抗呢就是他捉那些頭面人物嘛，黎智英啊那一堆嘛，李卓人啊何俊仁啊那一堆嘛，那一堆是台面人物嘛。但是現在不是嘛，現在是軟對抗是什麼呢？是 nobody。當他 remove 了那些大台之後呢，所以說聲稱去這個要針對蘋果日報那些呢，其實都是幫緊共產黨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看到客觀的效果。當蘋果日報結業之後，好啦，他株連開始啦，他第一株連嘅先是蘋果日報的員工。 嗯。 是不是大家以為是只是黎智英，不是。黎智英家人，然後跟住到張劍雄，到管理層，然後到傳媒人李平，跟住到盧峰，跟住到林文忠、羅偉光、陳佩文。然後跟住第一次俾保釋，第二次都唔俾保釋嚟嘅。係咪你睇到啊，佢一路一路嗰個網啊，佢個打擊面一路擴大嘅，其實會。好啦，今日拎咗教協話獨樓要割牆。穆家俊立即喺文匯報。係咪都未呢頭嗰個五家朗事件都未完，佢就即刻出嚟抽咩啦，出嚟打棍子啦開始。就是說是啊，這個教協是獨樓的，因為教聯會就會準備取代教協了，因為林鄭月娥都說了，香港另有一個教師的組織是可以作為這個政府合作的夥伴諮詢對象 blah blah， 那就是教聯會了。好啦，教聯會部署上位的就是穆家俊，所以我說為什麼在這個伍家朗事件之後，由這個李慧瓊、曾玉成、譚耀宗、王家瑜全部要出嚟幫呢個一條咁嘅蛋散下，我哋眼中嘅蛋散去保駕護航，你而家終於睇到啦，呢個係黨栽培嘅人物嚟㗎嘛。咁黨栽培嘅人物唔通淨係做 KOL 咩？梗係唔係啦。即係話如果蔡若蓮坐正嘅話，呢個咪會入教育局囉。咁你話唔係呀嘛，咁嘅人咁嘅質素，咦，好似你咁講，俾你估到就唔係食神啦。 係呀。 正正就是要你估不到文革時代那些什麼白卷英雄考高考交白卷的可以被視為英雄就是你估不到嘛。是不是文革裏面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這個女紅衛兵宋彬彬上台代表紅衛兵接受毛澤東接見毛澤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叫宋彬彬他說文革就不是要文質彬彬的改了名字叫宋耀武 是啦 武鬥的嘛 是啊 要武鬥的嘛你說會不會停呢其實是停不到的告訴你聽這個發癲基因一按了掣呢他自己有一個的邏輯一路向左走中國文革由1966年開始去到1976年10年足足10年死亡的人數現在都沒辦法統計在武鬥裏面我們在父母口中只是知道在廣州武鬥兩派紅衛兵東風和紅旗五花大綁死了那些沿著這個珠江一路漂流下來香港間唔中都見到呢啲五花大綁嘅屍體究竟幾多紅衛兵死咗唔知咁你話有冇理智嘅人想 call 停有理智嘅人係有但係 call 唔停等於 大躍進一樣所以而家當一個運動員配返毛章企上去我睇下體委點樣解釋呢係咪究竟係咪個人行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就知道發癲㗎啦真係係開始㗎開始癲㗎啦這個他自己搞股災這個就是他另外癲的原因來的你看那個病徵就是說他永續執政之前呢這種極左的崇拜行為啊個人崇拜啊這些突顯黨的絕對領導啊凌駕一切的方式呢就會全部出來的那香港留下的人呢我覺得除了躺平真的沒辦法是不是因為他那種的如果你說我擔心清算的咁我覺得有能力嘅嗱你要記住你唔知道佢清算到咩地步佢未必刑事起訴你但係解雇之後你仲可唔可以保留到你嘅長俸呢教師被解雇之後 即係遲啲佢長俸都可能話要你即係宣誓嘅有啲人吹緊呢樣嘢啦係咪食鍋點可以摘飯唔係食飯點可以摘鍋呢 好多人最近 share 一個新聞中國的出入境管制就 98% 的普通護照即是批出的數字比去年下跌 98% 即是說基本上是不批出普通護照了普通人申請的出國護照不再批的那美其名就說疫症問題當然不是啦因為在他眼中中國已經戰勝疫症了嘛咁點解中共唔批國民出國嘅護照呢即係話佢已經撳咗掣進入一種嘅戰時狀態我覺得係一種高度嘅戰時狀態 呢種咁嘅戰時狀態點解佢自己喺度玩神打自己劈呢樣劈嗰樣又劈呢一個交配又劈呢一個科技公司係咪就因為佢自己感覺到一個前所未有嘅生存危機這個就是習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了而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呢這個國際形勢呢就複雜就複雜多複雜多變其實什麼 Q 嘢複雜多變你搞不定嘛即是搞不定即搞不定啦是不是你搞不定就複雜囉是不是簡單來說就是搞不定囉是不是即是你那張喂那條 不是搞不定搞不定是三個字我是兩個字其實就 是你拆了就複雜多變國外形勢其實你衰了就是賴出面形勢複雜多變咯 是 不是但是你這頭就說風光這邊讀好東升西降 東升西降嘛 不是即是沒計咯我覺得 是冇計㗎其實講嚟講去最後咩佢就一張底牌話俾你聽我唔怕內循環。係咪如果我內循環都唔怕嘅話呢即係而家同美國佬有瓜葛嗰啲咁樣嘅上市公司我一個二個我自己率先督爆佢。督爆完之後呢就做維穩。 割韭菜呀咁啦出入境管制。 割韭菜就做維穩啦。係咪然之後就全民靠自己啦。係咪 然之後喂以前老毛做得到點解而家做唔到啊，以前老毛做得到但死咗好多人㗎嘛，咁你而家唔係死返咁多人囉就咁咗嘛。 我覺得他又未想去到老毛咁樣死咁多人，但佢覺得可以避免死咁多人而做到老毛做嘅嘢。 嗯。 對啊。呢個習近平嘅夢想嚟嘅，我覺得其實。 嗯。 佢亦都知道九月成個西方世界在疫症後疫症時代會進入，但是他現在才開始疫爆，我不知道南京封城和擴散到去成九個省這個情況他控不控制得到，是很關鍵的這個禮拜，如果張家界其他那些地方一路擴散的話，即是全國會進入，當世界回復正常的時候，中共就進入他最嚴厲的疫情了。 是那個真的悄悄比掌了，就是東降西升了，現在 是。他就走去笑 Q 印度啊，人家那些的歐洲國家那些疫症即是又再回來啊，又說美國體制怎麼不行啊這樣。好了，現在就他奶奶地嘢了，奶奶地啫，現在不知道奶到什麼地步。但你看一下了，連鄭州水災都死三百，他公布啊三百多人。 是啊，是昨天公布的咋，其實根本就撳不住 火。昨天先公布。 住火。是紙包不住火，因為最後尾啲人數嗰個咩呢，數嗰個繞道啊，嗰個地下嗰條繞道呢，其實浸死嘅，你只係浸咗啲車呀，喂都上百架啦，上百架上千架啦，你點可能話你死嗰五十幾人啊，然之後乜都話啦人失蹤啊，跳數計唔掂啊，你淨係喺呢個鄭州嗰個地鐵站呢，嗰個俾人哋送花圈送到好似太子站嗰個呢，嗰個五號幹線啊，喂大佬啊，你就係數花，你就係尋親啊，嗰度不計其數啦。咁所以昨日佢先突然間佢將嗰條數呢就爆到三百幾。咁好啦，呢、這個就係由呢、這個叫做呢即係觀察形勢，由被動變為主動。首先就同你調整返條數，五十幾突然間跳到三百幾。然之後呢 期望 到呢 係 期望管理。然之後見到呢突然間中央震怒喇喎。中央昨日就突然嚟震怒喇喎，就話李克強呢要率領呢個國務院呢就開了一個調查小組啊，就拍曬台凳豈有此理係咪點解會咁大鑊。嗱呢個情況就有啲似呢個咁嘅危機管理呢，其實就係似你好，其實好易理解嘅。李文亮事件咪就係咁咋嘛。本身老共係唔想理李文亮嘅，唔想將佢塑造為呢一個抗疫英雄。就是因為個民怨爆煲，爆到一個呢佢自己係 control 唔到個地步，咁所有只能夠就係反手為攻，就疏導民意，就開始承認李文亮呢個係抗疫英雄啦，就係咁樣㗎嘛。咁芳芳嗰啲點呀，芳芳嗰啲唔係㗎，芳芳又冇死到，芳芳都冇死到，佢又唔係英雄係咪，即係佢呢個危機管理就話佢唔係鐵板一塊嘅，佢會密切監視形勢嘅，即係如果嗰個民意係爆煲到一個佢維穩唔到嘅地步嘅時候呢，佢會採取主動，就突然間同你做一個大調整，就話俾你聽，我今次我中央都震怒啦，一定有人瞞住我。 烏坎事件一樣囉。 一樣咋嘛。 烏坎嗰時咪搵到汪洋落去囉，一樣㗎。咁但結果你咪而家發覺到嗰個矛盾危機過咗之後，屌佢咪清算返你囉。 是啊。 是啊，中央一定震怒的，中央哪人不震怒的，我想說。 是啊。 不是就是中國父母官包青天那種的 complex 咯。好啦，那些人就說哎呀終於今次呢就瞞不到中央了，武漢肺炎又是這樣，這個鄭州水災又是這樣，總之什麼鳩嘢天災汶川地震又是這樣，是不是溫家寶在電視機前面說，是不是你們是人民養的，究竟你哋點做，你哋自己睇就睇路啦咁樣。哇，大家就覺得溫家寶好 Q 有型啦。係咪永遠都係中央震怒責成就係咁。咁最終你話個體制裏面點解會養成呢啲不斷嘅由人禍觸發嘅天災呢，係咪點解個制度嘅問題解決唔到呢，一而再再而三係豆腐渣呢，汶川係豆腐渣之餘，鄭州嘅排水系統都係豆腐渣呢，都係唔虛作假呢，咁排水撥落去嗰啲錢，防洪嘅防汛嗰啲錢去咗邊呢，係咪每一次都係五千年一遇嗰陣時 究竟中國仲要遇上五千年一遇的天災遇上幾多次呢？為什麼不遲不早偏偏在習近平連任之前就爆發五千年一遇的天災 呢？哦，一定有啲咧外國勢力喺度搞事啦，啊！ 外國勢力 一定係咁啦， 射個炮彈上去鄭州咁咪落。 係咪係咪顏色革命啊？係咪即係當到冇嘢好賴嘅時候就係咁樣㗎啦嘛？係咪？ 我係你見唔到佢雲雙乒乓球輸咗嗰個水谷隼戴住眼鏡㗎嘛？佢話嗰個係最新科技嘅減速眼鏡嚟㗎喎，可以睇到個波慢啲㗎喎。 我都想吹帳 的，曹總都說如果有我都想帶著看 AV 的，真的 是啊，是吧，即是所有東西都透視到一覽無遺，真的 不是啊，所有東西變慢鏡可以， 哦，變慢鏡啊，哦，是啊，那麼厲害啊，喂，即是這個時間控制器，啊， 是啊，他可以看著乒乓波那個速度會減慢，然後這樣就打中他，可以更加容易控制嗰個擊球囉，咁都諗得出㗎喎。 如果你不如索性啊，你不如索性話即係同你打波嗰個啊，係呢個咩實驗室嘅產物係咪，即係呢個 DNA 改造過，你講乜都得㗎，其實係。係咪先噏咋嘛。係咪， 但我覺得 冇藥檢啊，呃到藥檢啊。 外辭內張，我覺得。成個中共發癲會一路發癲到去2022年嘅秋天。直至到呢個永續執政確定為止，二十大召開。我覺得而家就係成個 中共發癲嘅時間。嗱，出入境管制呢，我覺得呢佢部分原因呢就係我諗呀，佢都係即係擔心呢係啲人喺西方世界回復正常嗰時候外逃。 嗯， 走佬啊。因為我深信呢個七國峰會裏面呢，或者二十國峰會裏面呢，佢哋對於呢個喺進入呢個所謂後武漢肺炎時代已經有共識㗎。咁所以當通返嚟，而家加拿大呢九月第一個禮拜就開放俾世界遊行。咁嘅話，香港好多有加拿大嘅國籍嘅人呢，即係喺97之後返咗香港㗎啦。咁亦都有好多人係即係對於現狀已經不能接受嗰啲，大家就認真要思考啦，因為九月好快嘅，其實除咗 BNO， 我相信就越嚟越多國家會開返正常嗰陣時呢，就算你話短暫出國都是一個方法嚟嘅，唔好多人落唔到一個決定去移民，呢個係事實。因為香港好多譬如就算你話中產呢，其實好慘，香港中產下面有細路仔，上面有父母，仲要可能係上面有四個，下面有一個咁樣。即係兩公婆自己嘅爸爸媽媽，然後屋企有個細路仔，或者有兩個細路仔。咁嘅話呢類佢哋做決定呢係有一定嘅困難，因為你要唔係淨係離開咁簡單，你係要 keep 咗自己份工。 係呀，有好多嘢要搞嘅，其實係。 咁所以 香港中產包袱係零舍大。你有冇睇過一個調查，就其實今日公布㗎咋，係嗰個七海。七海係咩公司啦，即係七海佢做一個七海國際，即係其實佢係做全球搬運個一個咁樣嘅即係集團嚟嘅。其實佢係做全公司呢，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要係呢排你要係搬，你要去移民去英國咁樣，而家你七海呢訂嗰啲櫃呢 book 嗰啲船位呢去英國呢係爆到好緊要。如果你而家 book 嘅話呢，可能係排到過幾兩個月呢之後先至有船位俾你。 小鑊雞呢個好大鑊係海鮮價，直情係你知唔知 係咪 嗰啲移民嗰啲嘅貨櫃嘅海鮮價嚟 㗎。係呀，嗱呢個六七月零舍犀利㗎，即係我而家聽講呢，就係話如果你養狗嗰啲呢，即係你幫即係你寵物你訂一個機位係去英國啦，嘩嗰度係可以係去到八萬九萬。我啱啱識到一位街坊，喺我呢度附近有一位街坊，佢問我講囉，就係佢帶隻狗過嚟呢，佢幫佢 book 機位呢，成九萬蚊一隻喎。貴我哋幾多，但係貴我哋十倍呀，大佬啊。但係你當然啦，你同我講話如果去加拿大嘅話係幾千蚊嘅事啦。 咁啊因為 因為你要處理嗱好簡單我都想同大家 share 一樣嘢嘅就係呢你自己親自去辦手續係煩啲嘅但係呢價錢係爭好遠嘅。嗱你首先要 search 咗幾樣嘢就係、是、邊一啲航班可以運動物有陣時呢譬如加航咁呢佢唔係班班都可以。一個禮拜裏面可能得一班嘅飛機可以運動物。所以呢你人訂嗰一班飛機呢就要係可以運動物嗰班順便就話埋俾呢個航空公司聽會托運呢個動物。咁呢就中間好多 agent 呢而家收得好貴嘅天價㗎真係。因為啲即係動物主人好多都好愛惜自己動物。咁呢就我亦都鼓勵大家唔好留遺棄佢哋走嗰陣時候。因為我認識好多動物組織嘅人呢收到一啲年老體弱多病嘅動物遺棄俾人遺棄。咁如果你屋企人你唔會話因為佢體弱多病遺棄佢㗎係咪。好啦你話喂如果要自己搞因為財政負擔嘅問題唔好靠搵嗰啲嘅寵物托運公司自己搞。真係㗎你最多係獸醫呀針卡呀呢啲然後填呢個漁護處嗰啲文件。咁就係、是、因為去西方國家呢如果你去英國加拿大呢日本呢其實相對嚟講個手續係簡單嘅。咁然後呢就去到當地出嚟嘅檢疫檢疫係俾30多蚊加幣嘅啫呢度。咁然後就即時同你喺機場離開㗎喇唔需要再去動物呢個嘅檢疫中心嘅。咁嗰個過程裏面大概係幾千蚊嘅啫。咁你最貴嘅開支除咗就係嗰個托運嘅運費之外呢你就要一個符合托運規定嘅狗籠如果狗嘅話。因為有大狗呢嗰個狗籠都幾大嘅同埋呢就成過千蚊嘅狗籠。咁但呢個係關乎到佢安全。所以一定要找好的物料不要說搞搞下會爛啊中間那棟門會跌了出來啊這樣就很煩的了即是動物在飛機裡面。所以這些呢就是一定要大家要很細節的東西幾萬元我覺得沒理由90000元的真的。 不 是 這個情況就不同了。 發移民財的真的可能。 這個是。 即 是 他 找公司做。 他找公司做。 但去英國的情況就跟加拿大不同加拿大去到現在可能都不會說太貴但英國實在太過熱門了熱門到的情況就算你英航的國泰都好它給即動物機位其實都是有限的你不是說有錢都可以給到你那個還要是抽籤的抽籤的即其實譬如你說你是去即好像搞豬六合彩那樣你說 你要帶著狗走你咪抽籤囉抽籤仲要好 Q 貴呢個係航空公司收你呢個就係我網友我個街坊同我講佢係 航空公司暴利㗎真係 係呀係呀係航空公司抽你呢個係避唔到呢個係咁所以我自己都懷疑啦係咪有可能嘅如果你兜個轉即係你譬如去完加拿大先然之後加拿大運過去呢個英國會唔會好啲呢係咪即係呢個我都想知道嘅其實係我諗其實呢、這個嗰啲即係就算做中介嘅公司都要研究一下有冇方法去幫到即係人啦係咪即係如果航空公司暴利嘅時候咁我又唔介意呢啲 agent 呢係分即係其實係幫你諗個平啲嘅方法去諗下呢個問題。不過如果你講到七海嚟講七海就其實係佢有理由去做一個咁嘅調查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做全球搬運公司嘅嚟嘅。即係有好多人移民啦即係你自己話你好誇張成四百幾個箱呀係咪四百幾個櫃係咪咪四百幾個紙箱係咪 係呀四百幾個紙箱。 四百幾個紙箱對大陸嗰度好誇張。 點解瘦咗係有原因嘅其實。就係因為處理嗰個貨櫃。 我見到啦即係呢個情況就係咁喂大佬即係你四百幾箱好誇張咁但係你如果你話係我諗去加拿大會好啲啦咁但係英國就始終一定係太過敷啦。你如果你而家去先至嚟搞啦尤其係7月8月之後先嚟搞啦你爭嗰個船位呢係爭得更加犀利。而七海本身就係你做呢個船運公司呢其實係做得最平嘅應該差唔多係最平。但係佢嗰個售後服務就係麻麻地嘅其實係。因為佢就係乜都做㗎嘛乜 Q 都做㗎嘛。咁所以佢要做一個咁嘅 research 呢嗰啲人嗰個移民嘅取向呢係絕對有需要。咁佢就話今年呢就發表首個全球移居報告。 咁就話呢佢係受訪者就係來自英國啦、香港啦、澳洲啦、南非啦同埋美國啦。咁佢呢個報告就話四成六嘅受訪者就話呢因為疫情嘅限制就令到你取消咗移民計劃。嗱四成六喎。如果你話香港同埋南非嘅話呢就有四成嘅受訪者話呢考慮疫情之後先至旅遊同埋去做移民啊呢啲乜嘢。咁冇啦嗱你四成人係因為疫情而影響咗你移民計劃。咁你諗下啦其實你可以按 proportion 去計返。而家香港走嘅人你就係過去一個月啦即係七月咁計啦。好似接近四萬嘅。四萬喎即係咩意思即係大概一日就係千幾人到啦。一日千幾人走啦。咁如果你話疫情恢復咗之後即係你話大家通返關啦我當下年啦其實下年年初我都唔敢樂觀你而家嗰個規模都仲係咁大。你唔好話疫情啦其實有啲人都唔會等㗎啦其實。因為香港嘅肉嗰個局勢呢重口味成咁呢連黃耀明都拉呢蘋果又冇賣嘅時候呢我諗大家都唔會怕疫情㗎啦。啲人你話睇返大外孫係咁數臭英國啊唉英國啊而家佢個疫情呢咁大鑊啊係咪日日都三萬幾四萬啊連佢衛生部長都不保啊咁樣。咁呢即係你見到大陸嘅文宣一定講啦即係英國梗係即係水深火熱啦係咪中國好啦中國模式係咪人人都覺得好安全啦我哋超前部署有習大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唔會有事。咁但係英國係咪真係咁我又唔覺喎。英國其實你自從呢、這、一個你自從即係世界呢、這個歐國杯之後啦佢又放寬啦是嗎嗱呢兩個因素呢係令到呢專家以為一日確診係去到十幾廿萬。但係事實上最後咩冇件咁嘅事情發生喎。喂咁好啦嗱你咁樣觀察落去疫情唔係想像中大家咁嚴重但係同時間嗰個政治局勢係一日比一日嚴重嘅時候都唔等疫情㗎啦講真的等得幾耐呀坦白講。 所以我就話通返關呢兩個 step, 兩個 step, 我相信好多朋友呢即係可以 detail 啲去同大家分析一下。因為我諗一個正常嘅香港人都係面對呢種抉擇。一種方式係咩呢就係因為你而家好多時係冇辦法用旅客身份入境㗎嘛。所以大家一針到去就係要賣樓訂貨櫃咁樣走呢咁就好難去作一個決定㗎我覺得。咁啦有一部分嘅人呢佢係因為事實上佢嗰個工作啊個安排唔確定㗎嘛。即係去到外地嗰陣時候究竟點樣可以維生呢咁樣。好多呢啲咁嘅考慮喺裏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冇呢啲考慮嘅就唔使諗㗎啦我覺得。即係唔需要話考慮要搵返份固定嘅工作可能係退休人士啊嗰啲揸住退休金啊或者係有自己有物業可以賣咗個物業之後可以有一筆錢啊嗰啲呢咁就我覺得呢個比較容易啲處理因為香港過去嗰十年呢個物業係全球呢係最貴嘅。所以你賣咗個香港物業之後就同90年代移民好唔同。因為嗰陣時候香港嘅物業呢仲未去到呢個全球最貴。所以你賣咗層太古城呢你就發覺哎呀死啦。97之後回流返嚟呢就只係租到屋買唔到屋咁好多人就所謂錯失咗香港嘅黃金機會。如果有擔心錯失嘅人呢你自己咁諗你先要定咗你嘅 priority 係乜嘢。如果你願意去接受一個順民嘅生活躺平嘅我只要唔出嚟乜事都冇嘅。咁嘅話呢你可以慢一步唔需要話咁急但係你話我係覺得第一因為每一個人的反應不同我對於現在的情況我真的沒辦法忍受了我真的如果再忍耐精神病了。那我要開展 新生活的話可以先用旅客身份因為如果你九月的話很多有針卡呢打了兩針呢基本上旅客身份是可以開返曬的。美國入加拿大就是八月第一個禮拜嚟緊這個禮拜美國的遊客就可以直接即是嚟加拿大了開返了封了那麼久。咁所以我覺得歐洲互通呢個係必然㗎喇北美洲互通北美洲同歐洲互通全部傾好晒㗎喇。咁用旅客嘅方式你去當地做先頭部隊譬如搵地方住而家好多人係隔山買牛㗎嘛其實。 佢甚至譬如有啲可能譬如阿曹總咁，你唔喺倫敦嗰個地方 ,Readings 呢個地方，其實你去之前冇乜太深刻嘅印象喎，即係上網睇個片咁樣嘅啫，可能嘅。係。咁所以如果你話旅客身份入去打點嘅話呢，就我覺得相對嚟講呢，無論加拿大好、澳洲好、紐西蘭好，或者係英國好、美國好，都係可以令到你更加去個決定之前呢有一啲嘅，即係千祈唔好做一啲好盲目嘅決定，係咩呢？係置業。因為置業本身呢係牽涉到你往後嗰個嘅喺當地生活嘅嗰個洗費，同埋你嘅子彈有幾多 少。 而家香港嘅做物流嘅呢就發達嘅，其實因為海鮮價。第一冇船期，第二冇貴呀，撲街到大陸唔運返啲貴落嚟呀，空貴。貨貴呀。所以佢個海鮮價係兩方面嘅，其實你要訂貨櫃同埋訂船期。咁然後最多好多好多時係咩呢？去到你嘅目的地之後再收錢啦。全倉啦，係咪？你香港因為要等船期，你要全倉啦。咁然後去到當地之後，你如果未有呢個落腳嘅地步，咁個櫃又要喺當地全倉啦，呢啲都係洗費嚟嘅，全部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就緩急輕重自己把握。如果你話我總體方向都係離開㗎喇，但係我又冇即時嘅一個嘅被迫害嘅危險嗰陣時候，我覺得就可以咩呢，即係個計劃可以做得周長啲。咁你話我有即時危險，咁就唔使諗㗎喇。其實坦白講，如果唔係因為疫症，我諗起碼十幾二十萬人去咗台灣啦，係咪？如果唔係疫症， 台灣唔係話你可以就俾㗎。 不是，因為現在是疫症嘛，以前就這樣，你網上拿個台證已經入到了嘛，以前啊起碼你去了先了嘛，現在去了先不得嘛，那所以你想想這個需求，好像你剛才講出海調查那個需求是壓低了的嘛，因為疫症的問題 是壓低了的嘛。好啦，第二個方法，如果你是一個 family 的話，要處理的問題再複雜一點是什麼呢？就是你跟上一代爸爸媽媽的問題，下一代一定會跟你走的，很多時候走是為了下一代。上一代我覺得呢，有些就沒有辦法談的，根本是有些父母呢，他是即是跟下一代攬炒的，真的想所謂中國人什麼養兒防老啊、積谷防饑啊，這些呢就不要愚孝了。我覺得真的，我不是說教大家做一個不孝子女，愚孝是什麼呢？是去到一個地步，是你連自己未來的 family 的將來你都不作考慮， 那就是攬炒。 開通的父母是會什麼呢？是會 let go， 即是你走啦，甚至是鼓勵下一代走啲。我們走爛下來我都經歷過，如果我經歷過的，我不想下一代經歷回我的東西，是吧？他一定鼓勵下一代走，是吧？我在香港自己會照顧自己。很多時候做不出，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年紀的父母都去到80歲以上，大部分是有不同的長期病患的都有所以對他們來說是很大很大心理和精神壓力的。而只要父母裡面是表達了他們的態度，我是沒有人理的了，我是等死的了，那呢其實對下一代來說呢是一個很沉重的精神的一個壓力來的，即係佢成個過程移民嘅過程係好唔開心㗎，會變得。 係啊。 即係呢個大家我相信係要去處理嘅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今次嘅規模我覺得係比90年代會大好多。 梗係啦。因為香港已經係 certified 冇得救㗎啦嘛，唔使再去有幻想㗎啦嘛，呢個係。冇幻想㗎，即係你等於其實你而家見睇返阿何韻詩 Facebook 咁樣。如果你話睇佢啲 fans 叫佢走，係咁勸走，堅持速途，其實我自己都有種似曾相識嘅感覺㗎。即係你講你抉擇之前，你身邊嘅人呢俾好多壓力你，即係其實緊張你關心嘅嘢，你嘅人呢係日日都叫你走嘅。我諗就算係何韻詩佢自己收 PM 都收唔少啦，其實係。咁一個問題就在於，即係其實你 即係我覺得唔道理嘅，即係你我唔知佢點樣打算啦，係咪，我諗其實都唔需要啲人話俾佢聽究竟而家局勢幾咁危險啦，其實係佢當然佢自己有自己打算啦。但係如果佢走嘅話呢，佢嘅 fans 一定係好開心嘅，其實係。因為道理好簡單。 佢加拿大人嚟㗎，何韻詩加拿大人嚟㗎，其 實。係佢要走佢隨時走得，佢照走隨時走 返嚟㗎。咁 但係呀。咁所以你冇理由留喺度啫，正常嚟講你又唔使搞簽證嗰啲嘢，啱啱先。咁 佢可以 我理解咁樣㗎啦，其實你如果留喺香港，即係除非你做到嘅周幸彤咁樣啫。喂，周幸彤呢啲我絕對欣賞喎。咁但係你話因為 佢係內地維權人士嗰種模式嚟嘅。 係即係佢真係順道係咪一個周幸彤係咪周勇威咁樣周勇威大導演咁樣咁呢啲我絕對欣賞周冠威咁我絕對欣賞喎。咁但係咪話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咁樣呢其實係。唔係因為其實嗱咁講如果關心你嘅人呢睇住你俾人捉睇住你咁樣去俾人抓捕然之後自己做唔到任何嘢嘅話呢其實係令到自己嘅支持者係更加無助更加失望更加絕望其實係。所以點解如果你見到過去一個月啦係咪七月啦所有人走都好啦好多人都會開心㗎喎見到走嗰啲人係。包括我啊趙博啊曾志豪啊尤其是吧即是我們走這些人呢就是你不會好像以前這樣覺得就是被人說是逃兵啊這樣你的支持者其實是 有一種底裏 touch base 的感覺 是啊是啊即是你快點過來啦即是譬如你去多過獨木橋這樣走到最後咩哇送曬過對面你希望你快啲過嚟啦快啲過嚟啦咁樣唔好去對面啦係咪後面個獅子撲緊埋嚟啦你快啲過嚟啦你過完嚟之後呢咁就即係大家一齊走啦係咪即係希望咁樣㗎嘛。 咪好似我哋細個玩呢個卡片機呀青蛙過河我唔知你有冇玩過可能你嗰陣時已經唔玩㗎啦。咁咪中間又有浮木撞埋嚟呀又有鵝食你呀咁樣。咁青蛙就要跳啊跳啊咁青蛙過河咁咗嘛其實係香港人啊而家。咁你最終過到河嘅岸對面嗰啲青蛙仔咪一齊歡呼 囉。係呀因為我哋可以喺對岸團聚㗎嘛。係咪即係我尤其係過嚟之後我發覺就係其實呢邊深黃絲係真係係我遇到嘅多數嚟㗎喎坦白講係。即係你出街見到個香港人好似去咗黃店咁樣㗎喎即係如果你見到香港人嘅話係唔係你想象中其實你話移民去到一個你好陌生嘅地方然之後好無助唔係咁樣嘅環境囉。 唔係㗎啦唔係90年代嗰個環境㗎啦已經係。 係呀尤其係去到英國囉我咁講就係。即係你話你出街下即係你話喺加拿大你話喺列治文會見到好多藍絲嗰啲老嘢咁樣。但呢度唔係咁嘅情況囉英國就。尤其是最新鮮過咗嚟嗰啲人因為大家都係頂唔順嗰種文革重口味而過嚟嘅人㗎嘛係咪咁即係尤其係我出席個7.1嘅集會 BNO 嘅數量好多 係所以就唔係話一般移民以前我哋移民嘅概念就會係好無助啦俾人歧視啦起碼我的遭遇不是這樣咯。那當然我的遭遇應該是比很多人都是好的我一定是比因為即是叫做有網友是不是即是找上門嘛是不是我每次開完麥之後叫啲網友 send PM 來有沒有街坊啊這樣每次都會有啲的真的有啲是不是即是我嚟緊我是多到我是應接不暇的嘛其實是即是所以我都要開始揀其實都是沒有辦法下咁我都見咗啲網友即係約咗出嚟食飯啊咁樣嘅其實係。即係你話有冇網聚呢即係如果你話單對單比較 flexible 嘅隨時都可以嘅其實就。 唔係因為我自己都喺加拿大都希望聚多啲嘅即係啱啱過嚟呀或者係即係維也納啊。因為溫哥華呢邊呢其實就係好多好多上一代嘅移民呢係藍絲嚟嘅。點解呢就係佢哋有一種 佢唔係唔憎共產黨喎，你要記住佢哋都係討厭共產黨㗎喎。不過因為佢哋有一種隔岸觀火，因為佢80年代90年代過嚟呢，咁佢有一種隔岸觀火嘅心態，咁同時呢就喺加拿大享受緊呢個民主人權法治福利呢啲咁嘅嘢呢，佢嗰種嘅民族主義呢就會開始呢就係自己煽動起上嚟。咁所以佢哋就係睇大陸劇啊，喺微博生活啊咁樣。咁突然間嘅精神世界變咗個大陸人㗎喎。即係你香港人嚟㗎喎其實。但佢嘅精神世界變咗個大陸人。 咁所以就玩微博㗎嘛。 係啦。即係好容易嘅，因為都太過安逸啦，加拿大嘅生活。特別溫哥華比多倫多更加安逸。天氣又好，又多Chinese 又各種食物出街又方便。 你加拿大固然係咁，我呢邊我都係即係個人係多咗時間放空嘅，其望住個窗口呢喺度發呆。 咁唔係啊，頭先聽到好多人撳鐘仔㗎喎，你係咪？ 唔係啊，我網購㗎嘛，因為你知道我哋冇車呢，我乜嘢都靠網購eBay 啊 ,Amazon 啊咁樣，所以即係多人撳鐘仔嘅，間唔鐘仔。 但我覺得就是初期的啫，我覺得到你融入了當地生活之後呢，第一你會找回個生活的中心，個中心點。以往是困難的，為什麼呢？因為未有互聯網時代呢，他們在加拿大要等空運過來的一周刊呢還要是很鬼貴的，一周刊是跟飛機過來，或者明州是明州的年代來的，90年代加拿大。現在不是的嘛，第一資訊上我哋同香港係冇分別嘅。係。我哋同步添，甚至我哋時間上有優勢係咩呢？就係因為嗰個啱啱好調轉，即係如果加拿大嘅話。咁所以呢，我哋譬如香港嘅朝頭早嘅時間，我哋就可以講到一啲好 update 嘅新聞。咁第二係咩呢？就係呢，你嗰個嘅香港人嗰個命運共同體嗰個嘅 bonding 呢，係比起90年代強烈好多嘅。特別係新移民。咁所以好似我哋咁講，你話你只要話喂有冇老友幫到手啊，我想點點點喎咁樣。實有人舉手㗎，我喺加拿大都係㗎。 係啊，好多係。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定要聚埋一齊。就係咩呢？藍絲有藍絲嘅世界，其實我哋有我哋嘅世界。亦都好多時係咩呢？好多集體嘅嘢可以即係互通聲氣之餘，仲可以係真係實質上做到一啲嘢，我覺得可以。即係呢個可以將來即係長遠啲去諗啦，即係究竟可以實質上做到啲咩嘢。咁起碼就係話你嚟咗之後，可以到有新嘅人嚟嗰陣時候，可以亦都可以伸出隻手去幫下佢哋。就咁咋嘛。 係即係上個禮拜咁樣，即係有個網友係咪約咗出去倫敦飲茶，我都即係其實都香港啲嘢未擺低嘅，其實係即係但係佢又未必係搵到屋啊嗰啲嘢啦咁樣。即係我同佢講就係話我覺得即係如果我亦都即係就做俾唔到咩好多 advice 啊，我又唔係移民顧問係咪，即係都係講嗰樣嘢，大家坐埋圍爐，其實講下嗰個心態點樣去即係去點樣準備好啫。其實即係咁講，有香港嗰啲嘢其實冇諗返轉頭啦，你話好想幫香港係咪，好想幫香港做返啲嘢點樣點樣。如果你啱啱到步嘅話，唔好攞咁多嘢住啦。 是啊， 我覺得就是 搞掂自己先。 諗下究竟點樣去喺呢個社會立足咗先啦。你喺呢個社會立足好，搵到份工係咪，即係可以長遠生活無憂嘅。你係你有少少 well off 嘅時候，係可以幫到後來嘅香港人。咁我覺得已經係可以，即係喺你自己嘅 capacity 裏面呢，已經幫到香港人好多㗎啦，其實係。幫到一個係一個。你話個個都係咁樣幫嘅時候，已經功德無量㗎喇，已經係。每個人啦，即係嗰個能力有限，未必可以我哋未必可以拯救到世界啦，未必可以救返到香港，香港亦都其實而家咩情況大家唔想我哋講。咁但係喺能力範圍裏面嚟講呢，我哋幫到一個香港人呢，起碼嗰個香港人會認你做 friend。嗰個香港人呢，後來嘅香港人呢，亦都因此而呢，其實即係同你有個 bonding 啊，即係你自然而然有 community 之後呢，做乜都得啦，講真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個個都好 isol 嚟嘅，自己一個嘅，咁講真即係你永遠都係好似以前嗰類嘅移民咁樣，即係你咪不斷喺嗰個即係惡性循環嗰度囉。 是不是融入不到社会之后又怨被人歧视。被人歧视之后又自怨自艾然之后就即是终日不开心。哇那我觉得是很没意思的其实是。即是所以如果你来到之后我觉得首先就自己立好足先即是其实不要介意去即是我想抛开起码目前来讲你给一年时间忘记以前的香港先或者是。如果大家想关心香港可以听多了我们节目是吗但是你话即係點樣去主動去幫到咩手啊首先搞即係真係搞掂自己先囉我覺得係。 我覺得係適應呢係一段時間囉我覺得。第二係咩呢其實即係去定位呀幫自己。我覺得走嘅人都通常有一種心態嘅，就係好似覺得離棄咗香港呢個地方所以去到外國好想快啲去投入做一啲支持香港嘅嘢。這個是正常的我覺得亦都是值得珍惜的即是這種感情即是我們以前香港人走了就走了嘛去了外國但其實我們想回轉頭你想想我們以前成日羅文唱獅子山下其實我們只是獅子山下遇上而已其實是但是可能身處的海角天邊各有各散居在全世界但是我們曾經在一個地方遇上嘛所以遇上之後就變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我覺得好啦就算你話一般人嚟到嘅話首先安頓自己就係譬如仔女嘅教育啦工作啦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先搞掂呢一 part 先。 係冇錯。 工作教育住屋係呢啲基本生活問題。 係。 搞掂完之後你有時間有餘力你喺個過程裏面你自然會好多 engage, 好多香港人嘅 engage 咗你哋或者加入咗啲群組嘅。咁所以嗰樣嘢係自然而然而發生嘅。 係。 咁同樣我覺得亦都係一樣就係咩呢呢個同九十年代嘅移民係好唔同嘅。九十年代嘅移民係對於共產黨嘅恐懼係因為八九年同埋因為九七年主權移交嗰個係 future tense 嘅。嗰樣嘢唔係真實發生喺自己身邊。我話俾你聽我自己最大嘅即係傷痛係咩呢就有啲人事發嗰陣時候可能你啱啱去 PM 佢或者喺 WhatsApp 通知佢快啲走啦殺到埋身啦咁樣。咁可能佢回覆你就係話喔已經訂咗機票啦結果去到機場已經走唔到。係咪即係你覺得係每一個都係有血有肉嘅即係譬如同我做節目嘅 Gary 啊等等做完節目之後佢仲講佢話我下個禮拜聽日星期六就上庭啦咁去警署報道啦咁樣。咁結果之後就唔再見到佢。即係我覺得係嗰啲係一個即係好血肉即係唔係九七年嗰種恐懼嗰種恐懼好抽象係因為共產黨過去嗰三十年嘅撲街嘢我哋睇到文革啊、大躍進啊，佢哋嗰種嘅落後啊、粗暴野蠻嘅管治模式但係香港人當時仍然有一種嘅盼望係咩呢就係佢哋走出咗呢個文革已經唔會返轉頭㗎啦鄧小平已經徹底否定咗文革中國走改革開放呢條路係返唔到轉頭。我最記得大家都講係一係飲個可口可樂點會仲飲清水啊咁樣。當時香港人 even 去到八九之後呢都有一種咁嘅心態喺度。所以走咗嘅人呢其實佢係失落嘅原因係咩呢係因為佢覺得自己錯過咗九十年代香港資產膨脹最犀利嗰時代。於是一種失落感。在移民回流之後回來變成很保守了他有怨憤他對這個香港有怨憤這些人所以他拿了護照之後有些甚至拿護照這個永久居民都沒有拿了 就回流回香港有些就拿了先回流回香港這裡不少人的幾十萬人的其實在香港我認識的有些是因為他走了那幾年裡面在外國的生活很不如意所以佢返到香港好多怨恨好多怨憤喺度。所以我就話我哋要去即係吸收個教訓係咩呢首先立足喺外國嘅社會無論主流主流好或者華人嘅圈子好係咪有啲可能只係能夠喺華人嘅圈子裏面工作或者做生意但係點都要努力學好融入當地社會係學好英文。你話我哋走之前我係一個南嶺都好啦去到當地有好多呢啲免費嘅課程嘅真係。唔好花時間走去睇嗰啲大陸劇啊嗰啲咁嘅嘢嗰啲有幾時都可以睇嘅。係咪學好英文呢個係一生受用。 你想想你的仔女在英國長大，將來發覺老豆老母不懂講英文的，你想想會怎樣？他的社交圈子就是全部都是講英文的人，你雖然他是華人面孔，他幾歲跟你過來，但你想想他幾歲跟你過來之後，他的人生已經不再一樣了跟你。所以我就說無論為了自己好，為工作好，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很多進修的機會，外國很多 mature student， 大學裡面有些課程是給 mature student。今時今日未找到工作，但是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維生的，找一個自己有興趣的去讀書，亦都是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如果你仍然記掛著香港層樓，哎呀死了賣早了，你就會重蹈回90年代那些移民的失落。不是因為二等公民的原因，香港人移民的失落是覺得自己做錯決定。是嗎？喂，我走的時候我在 Hong Kong Bank 是做這個部門阿頭的。好啦，我走了400萬買了太古城走了，然後跟住我下面低我 N 級的人今日坐了那個部門阿頭的位置，到我回來的時候 然之後 我做不回了，買不到樓了，做不回那個位置了，然後沒有多怨憤。 咁我可能自己即係喺可能喺 Tesco 裏面可能就係做收銀咁樣，咁你個心理一定係好唔平衡㗎。但我覺得就算你做收銀都要做，因為講真即係你移民嘅話，你我覺得即係呢個你點樣衡量囉，尤其有下一代人啦，即係自由真係無價嘅。你話以前嗰啲嘢呢真係錢財生外物啦，講真真係。我記得我走之前個禮拜蕭太都咁同我講，喂錢財身外物係咪，即係你即係走都話走啦咁樣，因為我都同佢講呢唔使擔心我有 planning 㗎啦咁樣。咁我都好認同，即係你冇自由嘅，尤其你回顧返你理解你嘅文革嗰段歷史咁痛苦嘅歷史。喂你幾多佢嗰陣時啊嗰啲知識分子點樣俾人鬥啊，你曾經即是你怎樣咁是被人哋仰望的一個階級，是不是即是你一下子變天就乜都冇的了，其實是。你幾咁 treasure 都好，不是說你留在這裡就留得到那些東西是。 是不是即是上海 你想想 ,49 年上海幾多人說哎看定啲先啦，結果成個家族相隔冇辦法再見面，老豆老母死亡，其實我們上一代就是這樣，我媽媽是沒辦法見到他自己父母身亡過身的時候，因為是被批鬥而死的，你是見不到的，其實是根本幾時死只是同鄉裏面有個人寄封信來告訴你聽，或者帶個口信來告訴你聽，他們上一代面對自己的家庭離散是比我們大鑊很多的，其實是不是我們已經還可以有時間去準備，還可以想想去哪裡住，學校網在哪裡，我們上一代來到香港原本是我外父讀法律嘅，其實係一個律師嚟嘅。嚟到香港咪做建築工人囉。係呀，起水塘嗰咗去揼石仔，真係去揼石仔。係咪如果佢諗下，佢當時諗下，喂大佬我喺廣州嗰陣時假假地出入都有幾個勤務兵，佢係軍事法庭嘅咩嚟㗎嘛，書記㗎嘛。都有幾個勤務兵跟住我㗎喎咁樣。咁佢咪會好失落。是嗎？但我們上一代來到香港，香港不是現在那麼繁榮的嘛，根本是。 是。 所以我們面對的情況其實比他們來說 是已經是好很多，我覺得。 好很多。 最重要是啊，最重要是個決心，我覺得。香港人是想，即是好像曹總說成日想做必勝客 ,sure win, 既要也要還要。去到這個大時代是沒有得既要也要還要的。你要排個 priority。要抉擇，要有優先次序，你的 priority 是什麼？是你的細路，你的下一代，你自己的自由，他成長的自由，還是上一代的恩情呢？你自己要排個 priority， 真的不可以樣樣東西兼顧的。你有樣樣東西兼顧，第一去到外地，上一代的人可能更加難適應，因為語言的問題。第二他根本不想走。好了，去到外地之後，他成為你一個的即是生活上面一個很大的一個的考慮，是要你又要找東西做，又要照顧他們嘛，其實那一個家庭可能 如果有其他細路仔即係其他兄弟姊妹喺香港嘅，咁就要分擔個責任囉，我覺得。 嗯。 呢個就係一個即係點講嘅，中國人係離散嘅命運，就係咁嘅原因。由以前一路離散全世界咁嘅原因。都係一個原因，其實係因為政治太黑暗。由明朝開始出洋，係咪去東南亞，去最辛苦去馬來西亞嘅石礦開礦，清朝晚末年嗰陣時呢度加拿大嘅台山人好多係過嚟起鐵路，或者去呢個美國掘金，嚟呢個 BC 省淘金起鐵路。 嗯。 係咁樣㗎嘛，其實係。嚟香港嘅好多基本上都唔想㗎，我哋上一代根本上唔想嚟香港㗎。佢成日諗住內戰之後局勢好啲就會返返去㗎嘛，打完仗之後就返返去㗎嘛，結果可能一嚟就一世㗎喇，其實係。所以我覺得香港每一個移民你都要諗住，如果你重視嘅物質報酬經濟回報嘅話，唔係你想像中外國生活係可以又方便又高工資產膨脹又快，工資增長又快， 是啊， 嘢都好似香港咁方便，唔係咁嘅。 好多要適應㗎，香港其實曾經唔係話因為香港差而走啊。大家即係走都係好唔捨得嘅，坦白講係。即係你就係，但係你當你做咗個決定之後呢，就唔好諗返轉頭啦。即係你有好多嘢都好煩㗎，即係譬如你 shopping 咁樣，有好多嘢買唔到嘅，係咪？你香港以前一個社區乜都喺晒嗰度。但你而家冇辦法，你都要試下網購啊，係咪？即係你自己都要左轉右轉啊，咁即係你都要自己去搵啲搵路啊，你即係我覺得最重要 reach out 囉。你如果你係要做一個咁嘅轉變，呢、這個第二人生啊，係要積極啲㗎喇，係要做多啲嘢，你咪當係為下一代着想囉。即係當他自己成長了之後，一個平衡時空，你看回他自己現在的其他親戚，其他同一代的人，我想他們都會即是會多謝你做一個這樣的抉擇咯，其實是。 即是等於我們會感謝我們上一代來的香港，你看回自己的同村兄弟堂兄弟的分別，就算他今天多有錢都好，你坐在一起，你看他們的行為、說話的內容、思想上的分別，你就知道根本上是兩類人來。如果不是上一代咬上牙根，如果中間回到大陸那些可能過不到文革，你知不知道中間有些人來了香港之後五十年代回去的，其實回去那些很多因為所謂的外國聯繫、勾結外國勢力是過不到文革 的。你亦都想想當時如果上一代是新移民或者偷渡來的移民，你想想他們那個毅力是拿命搏的嘛，他們走來香港的時候 是會死的，被鯊魚咬，被解放軍掃射的，是這樣走的，不是搭飛機走的。其實肥佬禮那代肥佬禮就是因為他九歲開始在廣州車站月台搵食，幫人托行李，就因為父母出身不好嘛，被人批鬥嘛，是啊，所以變成是一個街童，是街頭運出來的，所以他就知道自由最可貴，而最終他就為了自由這兩個字犧牲他自己。是啊，他改變了，他成為一個香港人嘛，已經是。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大時代嚟嘅。你身處嗰陣時候你唔知嘅，其實即係等於49年嗰陣時候，46到49嗰陣時候，到戰火未蔓延到去個城市嗰陣時候，你喺廣州城裏面廣州市裏面你係唔知嘅，其實你唔知道嗰個係大時代，嗰個大時代嘅抉擇裏面嗰個影響咁深遠嘅。係我哋父母，我諗到佢哋離咗咁多年，或者佢離開世界之前望返轉頭佢先知道嘅，其實。我阿嫲都係嘅，我阿嫲。佢離咗香港佢成日都諗住返返去嘅，到最後尾嗰十年佢已經話唔再返去嘅，已經係。咁我阿嫲係清朝出生嘅人嚟嘅，1900幾年。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我哋冇辦法去逃避嘅問題。你要記住，無論你留與走都是 conscious 的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來的。不可以是純粹算得過且過這樣逃避。是你自己要想清楚，如果兩公婆意見不一樣的，大家攤開講，我覺得。真的。 即係唔好以話冇嘢嘅，你唔掂政治咪冇嘢囉。而家唔係咁嘅，而係而家唔係咁嘅時代，真係個政權會嚟搞你嘅時代。以前係你唔掂政治唔會搞你，而家係會上門搞你嘅時代嚟 嘅。 你唔話我喺學校我唔出聲就份工冇問題，係會因為爭升職而督你灰，然後結果你係會被清洗嘅。公務員如是，係咪而家顛到就係唔打針都要懲處。 同埋呢真係仲有一樣嘢，你唔好以為喺你而家香港同大陸呢有一樣嘢係即係好快就會係同一樣㗎喇，其實係即係其實政治犯呢個問題。其實喺大陸嘅政治犯呢其實係冇刑期嘅，我覺得係。話就話其實係你好多時候呢即係其實都俾個刑期你啦。但你即使你出咗獄之後呢，你是一世被那個政權歧視，即是你等於高瑜啊，很多那些即是維權律師啊 ,709 那些啊，你估你出了來之後可以有正常生活嗎？其實真的沒 有。沒有的啦，一個系統性歧視來的，那個是。 是啊。 你所有的東西會有人監視。是一個 最慘就 是一個監獄。 是啊。是啊， 咪喺一個更大嘅監獄裏面坐囉。係咪有時有節就同你去旅行囉。 係啊，就被旅行㗎嘛，嗰啲係。咩咪人大兩會嗰啲啊，就俾人哋搵到周圍走咁樣嘅，其實係。 所以我就係話好多時候如果仔女，我哋呢個年紀嘅父母，仔女好多時啱好升讀大學或者咩啦，咁我覺得就鼓勵佢哋去外國讀書。先行一步去外國先，這個亦都是方法。有些可能準備大學先去的，可能中學已經送去外國，這個決定可能不是你自己一生，可能是你下一代的一生。那你說香港不會衰到這樣的，大陸不會殺了一生金蛋的我的，那你看看他自己自制股災你就知道。 沒有了，去到這樣你就不需要再有期，不需要再有期望。一個政權豁咗出去之後呢，佢扯開臉皮，佢之後佢乜都做得，佢就冇底線㗎喇，就 冇位係好簡單㗎嘛，即係等於我就話呢個懸崖心態嚟嘅，中共係懸崖就係佢當佢仲去嗰、那個即係試咗位女士係佢追求嘅對象嗰陣時候，佢就要扮到自己呢，就係呢嘩冇文龍脈呀，嘩唐伯虎嘅文采呀，唉，吟詩作對啊，一見到啲家丁冇禮貌呢，就即刻話快啲同秋香姐道歉咁樣。但係當發覺秋香姐鍾意咗華安之後呢，就變面㗎嘛，開始。你勾結呢個腐外勢力，係咪個心原來唔係向住袁凱嘅。其實袁凱一早想擒秋香㗎喇，係咪就又驚個老婆。咁於是發覺啊，原來你同呢個書童搞埋一齊，所以咪變面囉。呢個就係中共一路以嚟，所以好多人話歸咎於2019年的事，我說這個不是19年，他現在所有做的事其實在90年代過渡期的後期已經暴露了他們的部署計劃，針對支聯會問題，這個就是老平提出來要議員落車驗票，跟著更改選舉制度，他改了一次的嘛，就是改了做現在的比例代表制嘛，是所以搞到議會四分五裂嘛，但他現在發覺哎呀屌，搞完之後你班友都搞得掂，所以他咪又要再改囉，改選舉制度唔係一次 㗎。但係咁講喎，如果你冇2019年嘅話呢，佢唔敢加速法，佢唔搞到香港咁重口味呢，英國亦都冇未必會向香港人呢大伸援手喎，其實有。 嗱，溫水煮蛙呢最慘就係咁樣，出面嘅人唔會幫嘅。因為大家都感覺唔到嗰個一個迫切性，同埋呢佢突然間開動門俾你，佢有國內嘅壓力。但是今次這個廢水煮蛙呢，就啲蛙喺度扎扎跳呢，跳到全世界都見到，喺個水喺個煲裏面係咁彈下彈下。好啦，全世界見到嘅話呢，有良知有道德嘅人就會伸出呢個援手。所以我話英國香港人感激嘅係彭定康。你睇其他曾經做過香港總督嗰啲全部唔出聲啦，維奕迅呢， 尤其維奕迅啦，係呀。 是嗎？根本呢個就是中國通，是同情中共的人來的。是嗎？是彭定康用他的影響力幫香港人打開這棟救生門，英國人終於去將剝奪了他香港人的居英權給回我們。 嗯。 好啦，如果我們承認自己是大英帝國下面的公民，其實個選擇就是這樣嘛。你要做中共治下的順民還是大英帝國下面的公民？我們以前留在香港的原因，因為我們相信大英帝國的體制的公民社會可以延續在九七之後，中共亦都承諾在九七之後給這個英治時代的體制延續。現在全部調回轉講了，這些東西喂不存在的，這些以前的東西來的，他就要將公民社會摧毀。因為中共最不能接受就是一個社會的自治，根本不需要個政府搞那麼多東西的，香港根本是。 嗯， 但他最不順眼就是什麼？個黨沒有話事權嘛。啊，你教協惹惹夾住我，你大學學生會惹惹頂住我，我咪一 Q 過喐你啦。以前唔喐你係因為我俾面你，你記唔記得？唔係俾面我哋，係俾面西方世界，唔可以做得咁核突。張曉明落嚟見支聯會第一個阿梁耀忠，佢嘅講法就係話係我哋俾你哋生存，你哋先可以生存啦嘛。 嗯， 當時係講緊2014之前，我記得是2014年之前的事來的了，已經是。 即是說 這種諗法其實一直都存在。我看你香港幾時死，你得戚啊，你懶高鬥啊，你懶有型啊，只要我食飯吐痰關你什麼事啊，我喜歡吐啊，你突我什麼啊。好啦，他積埋咁多年一夜爆出來。你想想一夜爆出來那一下對他帶來那種快感是幾犀利。是不是即是這個原我一腳踢開這個秋香洞門那一下嘛。 是。 他咪會做到盡囉，我就係話。 咪就係權力暴發戶囉。即係你權力暴發戶咁嘴念，你睇李家超見到啦。係咪七一嗰個酒會即係捉走嘅時候嗰個衰樣。係咪笑到幾咁猥瑣。係咪一招得志。嘩即係個樣呢衰到呢。真係唔識形容嘅啫。 唔係佢覺得就係而家佢要表現到同大陸一樣咁左嘛。你要記住呢種左風唔係真嘅。如果唔係文革點會1976年之後突然間熄曬，即係1967年嘅暴動。點解好似陳恩健喺呢個消失的檔案紀錄片裏面講 ,12 月一到突然間一山水喉冇曬暴徒啫。嗰種左都係假㗎嘛，其實係。他是覺得用左的方式可以上到位，這種就是人性裏面的陰暗面，是追求利益追求權力的一面。所以很多人說共產黨怎麼厲害怎麼厲害怎麼把炮，他只不過是去操控人性的陰暗面而已。他那種左大家都知道，喂，共產黨裏面的人不知道習近平是小學雞嗎？他知道的，但是如果我 follow 習近平那條路線我可以上到位的，為什麼我不扮小學雞？李家超就是這類咯。你睇個蕭澤言一接任一哥之後，佢嗰啲言論俾鄧家俾阿 PK 等咪仲左。 嗯。 咁因為佢用要左嚟去取悅，佢見到喂屌 PK 等上保安局長㗎喎，跟住做埋政務司司長㗎喎，我做完一哥佢嘅期望，佢以前諗住就係退休好似盧偉聰咁㗎喎，但係而家唔係囉。佢嘅政治上嘅期望就係我做完之後我會接下 PK 等個位㗎喎。PK 等做完之後只要佢夠左，他會做李家超的位置的，李家超就諗只要我的樣子夠黑人憎夠左穩站在中共這邊去鎮壓香港人，我做林鄭的位置的。所以我說你這個縮影來的，你看到這群人你就知道每一個組織機構將會是劣幣驅逐良幣，小人當道，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就說大家要做一個慎重的考慮，如果大家家庭裏面唔攞出嚟傾，千祈唔好唔攞出嚟傾移民嘅問題。一定要攞出嚟傾，攤開傾。細路好，父母好，老公好，老婆好。老婆想走嘅，老公唔想走，大家攤開傾。究竟攞個道理出嚟講，我覺得唔好純粹係一種好感性嘅感覺，因為而家呢個時代已經唔係大家感性嘅感覺去話事嘅啦，其實已經係。好，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曹總下次我諗你執執個眼眉之後，可能執執個燈光，可能影響到你嘅眼眉嗰個嘅英明神武嘅程度，可能。不過你好 到你啲貨櫃嚟可能你都會好似我咁銷售㗎喇我諗。 我冇你咁多唉。 幾時到啊 月底啊月底到。 月底到啊都要搞一大輪㗎嘛都要。 咁唔一定唔係好似你咁啦我買咗好多 story。嗰啲儲物盒啊嗰啲儲物盒啦你屋企要裝定晒囉你要買定晒囉即係呢啲嘢係。 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嗰啲如果有國鐵支架呢即係如果屋企有儲物盒。 國鐵支架 係啦買啲國鐵支架買啲膠箱 ,Rubbermaid 嗰啲膠箱。 膠箱有我都係係。係啊 ,Argos 嗰邊買嘛嗰啲網購啊即係你買定晒嗰啲膠箱同埋嗰啲啊儲物 sofa 嗰啲好細個啲 sofa 仔啦咁你又坐得舒服啦咁然之後又可以喺開個蓋入面擺啲嘢啦咁又可以好慳位亦都唔外眼嘅其實係。同埋我自己學識自己砌櫃啊而家你見到呢張台都係我砌出嚟嘅呢張咁樣嘅電腦台係。咁啊屋企啊即係你個房間嗰個書台嗰個咩電腦台又我自己砌出嚟好平啊幾嚿水其實但係好多都係淘寶貨嚟嘅只不過係。咁你避唔到啊呢個係。你買返嚟先知道哦原來又係淘寶貨。 Amazon 係好多淘寶 嘅。係 eBay 啊我 eBay 買。eBay 買。eBay 又係咁 ,Amazon 又係咁其實冇得避呢啲嘢真係。 是走不得的了我覺得。最重要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即是一個新生活開始呢其實應該很開心的我覺得其實。你去準備這些東西家私啊佈置啊家裡啊認識的社區的環境啊很多這些的活動呢其實是會應該是一個即是比在香港的那個情況是沒那麼壓抑我覺得起碼。 是 啊但是情感上當然就是掛住如果有機會可以譬如寫明信片或者寫信回香港給在囚的手足我覺得這個亦都是我鼓勵大家每次節目我都希望大家繼續去寫給你認識的譬如 Gary 啊或者蘋果日報張劍雄啊羅偉光啊盧峰啊李平啊等等陳佩敏啊好值得大家鼓勵即是話俾佢哋聽外面嘅世界點樣大家即係講下講下閒話家常得㗎喇我覺得其實 keep 住呢樣嘢做我覺得又撳鐘喇咪又撳鐘仔 係呀又有網購到啦 又有網購到好啦到此為止啦今日 好 OK 好 拜拜 OK 下個禮拜返嚟再見拜拜 拜拜好